业国会议，应该将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纳入议程。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英国和七大工业国其他成员应该表达反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权的立场，他又将习近平称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彭定康认为，当全世界忙着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际，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彭定康早前同英国前外相聂伟敬发起全球近200位政治人物联署，谴责港版国安法。巴西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例增加至347,000多宗，累计22,600多人死亡。美国白宫宣布禁止所有14日内曾经到过巴西的非美籍人士入境，有关禁令将会在今个月28日美国时间深夜开始实施。白宫发言人说，新的限制措施将会有助于确保外籍人士不会将更多病毒传入美国，但是这项措施不适用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天文台在早上10: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52点，系跌77点，总成交金额32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5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3蚊，升6毫；阿里巴巴194.8，跌3.4；友邦保险62.95，跌1.05；美团点评122.4，升3.9；中国平安75.5，跌4毫；中芯国际17.48，升5.4；FIE南方恒指8.29，升2仙；港交所261.6，升2.6。康希诺生物系报196.9，跌25.1；小米集团11.86，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7，英镑9.449，瑞士法郎7.981，澳元5.071，加元5.544，新西兰元4.732，欧元8.45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9点，升280点。港金现价报16,0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57美元，卖出1,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宝康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单车馆对出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宝康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车龙在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在葵涌警署。

咩悬崖式盘盘声，咁啊哇呢、這个山泥倾泻啦！ 即系好似我哋有紫外线指数，都系而家话俾你听， 高或者严重噶嘛。 系、啊， 就算你系两公婆或者拍拖都可以噶。你呢排啊，曾志豪啊，我出封 warning letter 俾你啊，你已经去到严重嘅地步啊，可以都系咁样噶。 可以啊， 如果唔系啊，我真系山泥倾泻警告你噶。 咁你知唔知诶？如果你出呢啲警告，一般嘅老公会有啲咩反应啊？ 咩咧？ 咩啊？ 就系、是、天气先生嘅反应啦。 啊！ 嗱、 哦， 我警告你啊！哦跟住就會， 咦？點解你咁快可以諗到天氣先生？你長期都係咁啦，曾志豪。 唔係，我覺得佢係你諗下，佢點解係天氣先生？佢唔係天氣小姐咧。因為天氣小姐就唔會咁噶嘛。你講咩啊？你講咩就會咁樣噶啦。 一定噶。 你諗下，好似頭先我哋 trailer 阿莊端儀咁樣， 係 佢幾激動啊！你講咩啊？砰咁啊，即刻按開咗。 係啊。 但係如果係天氣先生，你諗下，好似紫薇咁就哦冇嘢啦，冇嘢啦，哇！即刻甩水。所以我都好想睇下佢呢個師兄師姐嘅火花會係點樣。 好啊，我哋都期待啊，留意住师兄祠堂啊， 系啊，但系如果要期待呢个火花咧，咁你而家可以上网睇定先啦。 点解咧？ 系啦，嗱，我哋之前预告咗咧 ，boom boom boom boom， 再遇归来 ，boom boom， 力拔山兮气盖世。 归来哦 ，season two， 因为系咪啊？ 咁啊，梗系啦，唔系点样再遇归来啫？真寻找快乐的人咧，嗱，我哋今个礼拜咧就会有声音版啊，咁啊稍后时间我哋话俾你听几时听到啦。咁但系咧咩叫抢先咧？预告定俾你听咧？ 嗯。 咁美麗嘅主持人點能夠唔俾 個？邊度啊？你都答唔到， 我答唔到。 你答我哋個訪問裏面有 內心答， 我有講到嘅內心美麗桂花田。 係啦， 下戀係咩咧？ 係啦，佢嘅 化妝同代表靚嘅兩件事嚟嘅。 最緊要嗰日佢真係靚嘅， 係嘛？ 佢戴咗口罩。 係啊。 佢嗰種美麗係屬於詞美麗，詞啲就美麗啦。 內在美啊，好緊要嘅。 嗱，我哋咧就剪輯咗咧。 心地好嘅人自然靚 眼。梗係，我哋嚟個短短地嘅，正所謂貴精不貴多，千祈 唔使多啊，真 係。唔使太多嘅。 多謝你咁客氣，幫我剪咗咁多。 唔係，我哋呢個第一回啫。就係桂花田快問快答咧，我哋有個短短地幾分鐘嘅網上版咧，大家可以先搶先欣賞。但係足本精華咧，就一定要聽住我哋 radio 嘅 program 嘅。 冇錯，今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有《寻找快乐的人》Season Two 嘅第一集啊，由曾志豪同黄耀祖啊拍档访问主持桂花田。 系， 我琴晚剪好晒啦。 你肯定 save 咗未啊 ？save 咗， 我哋唔敢讲嘢住啊。 我 save 咗，我 save 咗喺碟度咧 ，SD 卡又有啦，电脑又有啦，我 double save 啊。跟住头先小白教埋我咧，下次要 backup 嘅话咧，用多一个方法。我而家充满信心啊吓。应该是有人喊了三次的。 是啊有啊三次都是你问的。 是咩 好像是啊最少两次。最少两次。 因为我明明记得的话呢他访问寻找快乐的人那么开心喊什么鬼咁。 放心。 喜悦眼泪。 喜悦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亦都有好多呢他跟大家分享返即是除了过去25年原来电台的生涯啊人生的生涯之余呢他亦都有好多呢怎样去如何寻找快乐的小贴士跟大家分享。 他好像叫你不要提他做了25年这件事。 25年可以讲。 系咩系咩？ 我剪咗噶啦，我唔会再剪噶啦。 定系佢有冇叫你剪咗佢？ 我听到你几好笑，你知唔知？我自己喺度剪，但系今日戴住个 headphone 喺度，我喺嗰度剪啦。自己听听下，自己笑咗出嚟咯。跟住隔篱嗰个就望住我，你做咩啊你？跟住隔一阵我又笑咯。但系就算佢望住我，我都仲喺度笑嘅，因为真系好笑啊嘛。 咁都唔错，咁都唔错。 系啊， 都好享受啊 我都享受啊，同埋我觉得咧呢一个访问咧，更加系真系拉近咗我哋三位主持嘅，更加剖白出嚟啊！礼拜四、礼拜五咧就会有呢个声音嘅版本。但因为我哋录嘅情况实在太长啦，剪唔晒出嚟噶。咁我哋喺呢几日咧，亦都会喺我哋面书上面有一啲嘅快问快答，系呢啲嘅片段咧，网上面嘅片段 系 唔会摆入我哋电台嘅访问入边度，所以两样一样都系咁重要嘅。 我今次呢个快问快答嗰、那个首条问题都几好噶，就系、是、你有冇谂过减肥咯？系啊，你唔使答噶啦，因为其实你个答案短到咧，哇咁短嘅都系真系 唔使 剪。我但估唔到你知唔知啊？嗰个快问快答摆上去见到样噶嘛， 系嘛？ 仲要戴住口罩噶嘛？有个听众留言话：甜甜，你知道吗？ 你可唔可以俾张相我？咁样 你是很可爱的啊！ 哎呀， 多谢你，佢哋支持啊，多谢晒听众支持啦， 系啊，几好啊， 啱啊，啱啊。其实有一段我好想剪出嚟，搵日播咗佢，因为我剪唔到落去。但系嗰段我真系自己听几多次，我都喺度笑。 吓， 唉，搵个位播，真系唔好讲住先。 但系点啊？到我哋又可以咁样讲咯。 咩啊？ 因为今日山水又相逢咧，就到我哋访问黄耀祖咯。 唔系今日嘅， 唔系今日咩？ 星期三 啊，今日录 trailer 啊， 哦系喎，听日先录。 但 系 今日我哋要 继续 要三集咯，系咪 啊？今日啦。 last call 系嘛？ 系啊 ，last call。 我仲谂住玩多日都得哦， 听日都得嘅咁样， 系啊，得嘅，即系唔系今日删啦，听日删啦。 我哋 都 last。 我哋呢个诶访问黄彦祖留言区。 咩黄彦祖啊？黄耀祖。 证明我想访问林彦祖啊。 咁 又 周 浩源 之后，我同 黄耀祖留言区。 系啊 系 啊，大家都不妨可以咧留言咧。嗱，你哋问，我哋帮你。你哋即系留言，我哋帮你问下。黄耀祖，我哋听日咧就会同佢录进行呢个录音。 系啦，我已经谂定咗一条。 睇下佢喊，佢话佢唔喊。 唔系，我保证我问嗰条，佢一定会喊。 系 咪？我就同佢讲， 你啲衫俾人哋偷晒，你会点？ 唔系啊，你头发 都唔系，我会同佢讲，阿祖啊。你肯定你有 save 啊！ 哇，呢个真系喊，我话俾你知， 喊得一句句，喊得一句句。 多谢听众嘅支持，多谢听众，你带俾我哋，哎，好多嘢，好多问题啊，可以问翻黄耀祖，欢迎大家喺网上留言啦。 习惯朝早九点起身，打一呵欠，换上一身清新衣装，扮相没变。遇上地作战，又来放个五线，竟感到每日气氛没有新挑战。虽简单实在乏味，只差一线。问下呢位先生小姐，觅高见，沉闷女望头追，别来按次序。唱首歌，饮支汽水，从头面对今天喜爱，不要再。找个男朋友，挤心肠怎样豁出去？怎觉样样像构思，发觉亦难事，唯有继续继续自己先知。别再争战，将光阴由他逐消，尽量求开心，不管会有几多秒，闷闷里也能快乐一个。早九点起身，打一呵欠，望见一位潇洒先生在展笑，行前共说笑，又来吃个午膳，再谂谂一阵去边，谈谈耳边，今天起我不要再空虚，想找到男朋友约小妹每日去相对，总觉样样像构思，位置仍难知。唯有各自继续自己先知，别再争战，将光阴由他逐消，尽量求开心，不管会有几多秒，无伴侣也能快乐的过，只一个我，从头面对今天起，我不要再空虚，想找到男朋友，约小妹每日去相。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 AM 日言嘅快樂時代係啊， 都同大家繼續講下啦，黃色暴雨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去到12:30啊。 係啊，嗱，我哋話就快樂時代啦，咁我哋都希望尋找快樂的人啦。不過咧，即係有陣時有好多嘢咧，真係好邪啊！即係要用翻阿鄭秀文金句咧，真係覺得好邪咁樣嘅。即係當你發覺呢一兩個禮拜咧，香港發生好多大事咧，都不用細講啦，大家心中有數啦，你就會發現咧。 有好多证据咧系会证明咗个时代真系唔同咗嘅。譬如可能你话啊，有啲政坛人物走咗啦，飞哥咁样啦，咁你就会觉得哇，真系一个时代嘅终结啦。咁但可能你话哎呀，政坛嗰啲人唔关我事嘅，咁跟住你再望一望，咁今日琴日嗰个新闻咧，嗱又系令到好多啲朋友觉得。哇！呢、這个又系陪咗好耐咯， 系啊， 佢又系真系陪住大家咧，即系如果你话快乐或者你见证住即系一段人情有爱嘅岁月咧，又唔见咗。 我会话呢个绝对系香港一个传奇嚟噶，我咁样 冇错冇错。 即系但我哋今次讲紧嘅咧，就系可能大家都会永远怀念佢嘅纪念歌呢一只猫啊， 尖东纪念歌咁啊，亦都系琴日就宣布咗，哎呀，佢走咗啦，去彩虹桥啦咁样。 系啊，咁啊14岁咁样啦，咁啊其实。我睇翻一啲嘅報道，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貓嘅，但因為我敏感啊，我唔可以同佢玩到好近。但我都有去過佢之前，係啦，尖東嗰度咧，我有去即係探過佢喎，都因為佢真係好可愛，好多表情啊咁樣啊。 係啊，我有探過個檔口咯，但係嗰陣時可能遇唔到佢啊。有陣時又 要見到啊，因為佢就真係攤喺度咧，影個相，影個相咁樣啦，我就係 model 啦咁樣。 係啊，呢個真係一個傳奇。仲要你諗下，即係佢唔係話嗰啲咩拍廣告拍出名嘅喎。 係啊，係啊，佢都可以。 即係佢係話後來紅咗，梗係拍出名啦。但係佢本身可能係流浪，跟住執咗翻嚟，咁跟住咧就成為咗一個咧，大家即係。佢真系嗱草根英雄， 系 民间嘅百姓， 同埋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噶嗱，譬如咧佢本身咧就系尖东啊南洋中心嗰边一个报摊嘅店长猫啦咁样，本来咧都未令到佢咁红嘅，就系因为2012年嗰阵时咧，佢曾经一度失踪过啊，仲一度咧就失踪咗好似20几日咁样嘅，咁啊最后屘咧系揾得翻嘅，但系就喺呢一段嘅过程之中咧，有好多粉丝啊都高度关注啦，又帮佢手去揾翻佢，最终经历咗咧26日之后咧，有人咧就发现咗纪念歌，原来喺一个附近嘅停车场嗰度出现，就可以成功揾得翻佢啦。咁啊，呢一个咧当时引嚟咗好多广泛嘅传媒报道噶。 系啊，咁啊失踪之谜啦，后来咧报纸档又结业啦。 系、 啊。咁但系咧，其实而家佢已经有个纪念家族啦。佢就将佢变咗上去。咁咧，我就想 太太咁样。 系啊，我上去个 Facebook 嗰个网度睇下咧，即系其实所有嘢咧都嚟得好突然嘅。譬如佢琴日就宣布佢走咗啦，去咗彩虹桥。但系咧，佢之前 upload 嗰啲相咧，你望一望佢 Facebook， 可能仲喺度玩紧猫草啊。 其实系啊， 系啊，跟住可能咧有一日仲话阿暴龙哥帮佢理发啊。跟住我见到咧有一个真系好得意啊，佢咧影住佢个肥冧哚个大肥 pat 咧，跟住佢条有条尾啊嘛，笃一笃佢咧条尾就向左翻去右，再笃一笃佢又右翻向左，跟住佢出个 caption 就话。哇！暴龙肥时钟啊，即 系 好似个 clock 咁样啊，所谓嘅时钟咧，笃笃咁样，即系好多呢啲相咧，你都好难想象。哇！原来突然间一个咁可爱嘅小生命，佢突然间就我要去彩虹桥啦，唔同你玩。 喂，咁样会唔会咁样啊？即系虽然佢即系真系咧就走 咗 啦，但系佢如果个网上面啲片不停咁流传咧，其实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叫精神寄托啊，会唔会啊？ 绝对有。 即系系咯，即系望翻佢之前嘅片咧，都会觉得啊，佢依然健在啦，咁可能有嗰个位置。 咁甚至乎佢有好多 product 都仲喺度，即系俾你慢慢留念添。 净系呢一个，你已经话�佢劲啦。 系啊， 边有猫可以出过4本书噶？佢真系出咗4本书啊，其中一本咧叫做《我系尖东纪念歌》，几犀利啊！即系仲有几本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即系劲过铜锣湾揸飞人， 可以咁讲、啊。 我系尖东纪念歌应该赢咗啦， 系。啊，嗱，佢喺油麻地嗰边又开始个宠物店，嗰阵时咧佢系升级啊，有名噶，有 title 即系有卡片嘅，系区域经理嚟噶， 劲 过 劲过。 而且咧亦都系广告界嘅宠儿，有日本嘅相机品牌啦，做个代言人啦，旅行社都揾过佢咧就做宣传咁样嘅，而且仲有成立嗰个基金有限公司就 是、 捐款俾一啲嘅动物保护组织， 好好啊呢、這 个。你谂下，因为就嗰阵时咧，佢曾经唔见过啦，跟住咧揾翻之后咧，个个都担心佢，因为见到佢瘦咗，俾好买好多猫粮啊，各样嘢俾佢食啊，罐头嗰啲咁样咧，佢唔单止肥咗。而且仲食唔晒，所以咧佢哋嗰个主人咧就帮佢咧就搞一个嘅动物保护组织啊，就将嗰啲食物咧就捐咗出嚟，就是、希望咧可以帮到其他嘅流浪猫咁样。你谂下，佢一生做嘅事都真系哇，好传奇啊，真系。 同埋其中一本漫画插图咧，我谂大家都有嘅印象咧，阿田都拍过嗰阵时候。我哋喺香港电台嘅Mind 嗰啲咧，太肥的后裔啊！ 你帮佢绑鞋，绑鞋带嗰个嘛， 嗰个唔系叫太肥的后裔咩？你好似系噶，我哋扮佢个名啊！ 系啊，即系所以佢有好多嘅，佢又接受过 CNN 访问啊，即系大家好 讲猫话， 唔系因为佢主人抱住佢，就咧分享话，喂，你哋一度唔见咗，就呢件事就声名大噪。嗱，有阵时你睇翻转头咧，可能你会有奇怪，佢就话，使唔使咁夸张啊？一只猫咧唔见咗，点解可以搞到满城风雨，仲可以搞到咧又出精品啊，又可以上埋 CNN 做访问咧咁样？嗱，其实真系证明咗一啲嘢噶，当你对一个动物咁有爱嘅时候咧，咁咪证明呢个社会咧，其实真系嗰、那个爱心咧系好澎湃。即系你谂下，你调转头，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咧好冷漠，你唔见咗猫，咁大件事啊。咁、其实都代表咗就系、那个地方可能真系好功利，即系就反映唔到咧你对嗰、那个即系动物啊，或者对人嘅嗰个投射。其实呢个真系你谂下咧，对动物都系咁。咁我哋起碼都可以知道，喂，咁佢對人咧，應該都會有多啲嘅關心喺裏面。 係，睇嘅時候，我哋香港好多鋪頭咧，都有啲貓貓喺度啊，或者狗狗喺度。其實貓多啲嘅，狗咧可能即係要可能好難困喺個鋪頭度咧。 係啊， 我見有 同埋大家驚狗嘅機會大啲噶嘛、啊。你見到貓咧，你點都係好可愛又摸佢噶嘛。 藥房有貓就大家都眾所周知， 係 定律嚟㗎。係 啊，眼鏡鋪都會有嘅喎，或者啲店鋪都有啊。其實都佢哋都係好可愛，都好氹到人哋开心，好吸引到啲人入去睇佢、 啊。所以咧，你见到猫咧，仲有个特点嘅，佢都系养喺我哋香港咧一啲小店啊、老 店 啊，你好难见到百货公司有只猫喺度动喺度噶嘛。有 系啦，嗰啲咯， 招财猫就有， 入手 系啦。但系同人哋有呢、這个即系亲情啊联系嘅咧，希望有更多尖东纪念歌咧，继续喺香港出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10: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会有狂风雷暴。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说，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的行为和恐怖活动，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归根到底情治是极少数。韩正日前接见港澳政协时的发言片段在网上公开，他说立法维护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基本权利、自由和切身利益。他说香港有很多深层的经济民生问题要解决，亦都必须要解决，但前提是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否则很多问题无法在社会共同讨论，形成共识。韩正说，国安立法目的就是维护香港社会安定、团结和稳定。有了这个前提，香港很多经济和民生的深层次问题，一定要从全局和长远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要回应市民关切。中央会全力以赴，予以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有待人大会议星期四通过，目前仍然未知具体内容，不敢说何时可以通过，但是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他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由人大商讨地区问题较为少见，证明中央重视问题。被问到港区国安法未来能否接受批评政权领导人的言论，谭耀宗认为条例草案推出的时候会有较清楚的区分和界定，而言论自由等受到基本法保障。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多次强调，港区国安法是针对极少数的人，不要用香港作为颠覆的基地，普罗市民并不会受到影响。 對於中央可以在香港設立機構，譚耀宗說本地執法人員未必有資料和情報處理國家安全事務，認為要討論執行機制。一名律師昨日懷疑因為堵路問題和人爭執之後遇襲受傷，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致以深切慰問，又指以違法行為達成任何目的，法律絕不容許，更加會破壞法治精神，任何人都不能夠武力方式解決問題。鄭若驊對事件感到震驚和痛心，絕不認同任何暴力行為，傷人屬於嚴重罪行，一經定罪可以被判處監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和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減少，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有驟雨和雷暴，本週中期天色稍為好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的气温28度。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11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44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系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1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8跌6毫，阿里巴巴193.8跌4.5，友邦保险62.15跌1.85，美团点评124.1升5.6，FIE南方恒指8.37系升9仙。中国平安75.05跌8.5，中芯国际17.3升3.8，港交所261升2蚊，康希诺生物系报184.6跌38.4，小米集团11.9系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72，加元1.4，人民币7.137。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82点，升294点。港金现价报16,0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55美元，卖出1,729.5美元。最新的消息，天文台在上午10:3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下午校今日下午停课，正在上课的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回家。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宝康公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出，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宝康公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啦。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同埋过海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排到去国士道对出。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咁入去西贡车龙排到去银影路噶，去翻清水湾方向啦，龙尾就喺大学道回旋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咁最后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寻找快乐的人Season 2翻嚟啦！第一集嘅嘉宾有佢桂花田。 呢一集咧，我哋除咗会访问香港电台嘅同事，仲会邀请网上嘅听众留言嘅。阿田啊，你睇咗啲问题未啊？ 系未嘅。 咁你最惊咧啲听众问你啲乜嘢啊？ 问我最爱系边个？ 吓，乜你有好多个噶？ 想知咧，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show快活人。 我话呢个礼拜记得听访问，阿田有料爆啊！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哇！咩事啊？咩事啊？好耐冇见过呢个天气， 系啊，天气先啊， 系28度，气温相对湿度88%啦。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2:30。 哇！大家留意啊，而家咧嗱个气温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88%，数字好好意头噶， 系啊， 系咁发，系咁发。如果用水为财嘅话咧，都唔知道会唔会可以为到我哋咧带嚟一点滋润啊！不过呢个滋润咧系去到红色暴雨警告咁厉害嘅程度，希望大家留意留意，小心小心。 风头火势啊！呢两日唔知道我呢个拍档喺屋企做咗啲乜嘢，有冇啲亲子游戏又同阿仔玩下，有冇啲新嘢出现？到净系都系依然嗰埲画画墙，究竟呢一排画咗啲乜嘢？我见你阿仔自己砌咗一条好劲嘅棒喺度嗌，喺度叫嚣。佢几犀利，佢创意真系无限，佢仲有口号嘅，究竟佢喺度讲啲乜嘢呢？啊，真系好可爱嘅，因为点解？因为佢有个呢个爸爸啊嘛，佢系边个？佢系曾志豪啦。 好惭愧，佢嘅创意最少喺过去呢一个星期系同我无关嘅，因为过去呢一个星期我翻屋企嘅时间真系少之又少啊！你话我有冇陪咗佢啊？有，好少咯，我自己仲创咗个纪录啊！朝早10点到夜晚1点先翻到屋企啊！不过佢嗰支棒咧，我见到咧，我都由衷地佩服佢，因为咧真系呢啲 LEGO 咁嘅细细件嗰啲咧，我望咗成十世啊，我都冇谂过吓，可以砌到支方天画戟出嚟嘅僆仔，好嘢、啊，都不愧系啊！大将之风啊，好嘢！唔好咁啊，唔好咁啊，点解要咁啊？哎呀，暴力真可以解决问题咩？唔可以用暴力，犯法就系犯法，你明唔明啊？有咩事慢慢商量啊嘛，我严厉谴责佢哋。究竟系边一单新闻啊？冇错，你都知道噶啦，就系同啲白鸽有关嘅，系有啲白鸽。佢哋喺屯門中心、新屯門中心嗰度發生暴力傷害白鴿事件。嗱，呢個故事係點樣嘅呢？好值得大家留意，真係應驗咗咧。我哋日日夜夜都聽到政府講嗰句，暴力係解決唔到問題嘅。點解咧？嗱，據講咧，原來喺新屯門中心嗰度咧，佢話喺個屋苑嗰度咧，經常都有好多鴿咧喺嗰度聚集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喺嗰度養鴿啦。咁所以咧就真係咧會有好多鴿咧喺嗰度即係群居。咁大家都明㗎啦。 有人可能见到咧就哇好浪漫啊，好巴黎啊，好布拉格啊，诶、哎、好呢一个欧洲啊，但亦都有人咧就净系见到咧好多白鸽 A 喺度啊，我又惊禽流感、啊，就引起咧好大嘅居民嘅冲突。咁咧原来咧之前咧有人投诉过噶啦，咁啊就有呢一个香港救援咧呢一个沟鸽及雀鸟嘅协会，咁咧就同嗰、那个即系屋邨嘅管理中心咧。嗱，开头就有协商嘅，佢哋喺区议员协助之下啦，又有呢个救护动物组织帮手咧，就同嗰个管理中心咧，大家就协商，喂，一人让一步啊，可唔可以啊？嗱，各位听众，你又要听下，原来咧，唔系所有你话屋苑管理嗰啲人咧，都系即系铁板一块嘅。佢话当初咧，佢哋嘅解决方法点样咧？我听到都觉得正啊！佢系话 ，OK， 我哋咧就应承唔会再有人咧喂呢啲白鸽。因为咁样咧，就真系会令到有啲人唔中意嘅。我哋可以应承你，叫啲业主唔好再喂嗰啲白鸽。不过同一时间咧，亦都希望你唔好一刀切，喂你俾个宽限期我哋啊，可唔可以咧慢慢减量？即系话咧，我叫佢可能每日咧每人喂四次嘅，而家咧每日喂三次、两次，逐日递减，等啲鸽咧知道咕咕咕咕，哎呀，原到呢度冇嘢食嘅，咁我走啦咁样，咁咧就可以咧自自然然咧减少咧啲鸽咧聚集嘅问题啦。哇！你听到系咪觉得好有人性啊？喂，我觉得真系唔错嘅，因为点解呢？我哋好耐都冇听过有商有量啊，同埋唔好一刀切，我哋可以俾啲机会咧，大家慢慢解决问题嘅，系需要噶嘛。咁所以本来咧系好啱数嘅。咁但系你话豪仔，你又话暴力唔会解决问题，咁关暴力咩事呢？嗱，你听我讲埋，同一时间咧，佢话呢个屋苑平台咧啱啱有多只鸽 B B 出世，哇！你知唔知管理公司咧，直情好人到咧就话 O K。我哋設立呢一个育婴区，喂，你冇听错，佢真係設立咗一个呢夹 BB 嘅育婴区呢，即係话 ,OK, 我俾你慢慢长大先，喂，唔好伤害下一代啊，后生无辜㗎嘛，係咪，我就俾啲夹 BB 呢喺嗰度成长，等佢大个咗之后呢先用头先个递减方法呢，好啦，咁唔好养囉，因为我哋都唔希望你聚居喺呢一个屋苑嗰度。喂，所有嘢听出嚟你係咪发觉全部都係好和平好理性，係可以協商溝通就解决。咁何来你讲嗰句暴力唔可以解决问题呢？好不幸嘅就係有啲人忍唔住㗎嘛。有啲人呢佢唔愿意俾机会你慢慢傾慢慢解决。真係有一啲坏人呢，佢攞老鼠教就喺嗰啲屋苑附近范围呢大量去黐。然后点呢，嗰啲白鸽啊嗰啲野鸽呢就俾佢黐住咗啲羽毛，搞到呢严重受伤，动弹不得。所以去到而家呢，大家都知道呢就话喂，明明傾緊㗎啦嘛，傾緊好㗎啦嘛，點解你係都要無端端用呢啲暴力去對待佢哋呢？喂，你用呢啲高壓手段呢，其實你真係搞到咩？喂，真係一拍兩散啦，即係翼嗰啲甲翼一拍呢散晒，啲羽毛甩晒，咁你話啦，血淋淋有咩位先得㗎？所以呢一單新聞呢真係好奉勸，好奉勸呢嗰啲咁樣嘅朋友唔好亂嚟啦，明明傾緊俾啲時間總好過呢咁心急用呢个暴力方法去解决啦，你话系咪？风头火势，所以我哋都会奉劝呢位拍档咧，唔好咁心急，暴力解决唔到问题嘅，你拍部电脑都冇用噶啦，你不如逐次 save， 俾啲耐性，咁你就可以一路永日冇问题啦。交俾你啦，黄耀祖。 我真係好怕会讲过头说话，但係呢当我呢出完事之后呢，我真係而家呢 keep 住都会定期同自己讲嗱，要 save 啦，要 save 下，同埋呢原来可以教呢个 auto save 㗎，唔怕，我搵日又搵我嘅电脑专家崔杰同帮我先得。 有冇 auto pay 呀？ Auto Pay， 你同崔杰同打牌有冇教 Auto Pay？ 佢有咁样用网上转账过去俾我嘅， 冇得后数㗎，你知唔知啦？ 佢好乖嘅。在这个 weekend 里面呢，即有很多不同的新闻，其中一单新闻呢虽然不是在香港度发生的，但我估计呢有几多香港的朋友呢都有几留意。讲的呢就是一个的恋爱的一个真人 show， 你可以这样讲，就叫做双层公寓，可能在香港呢都引来几多的讨论。讲的呢就是他们一班的年轻人怎样住在一层双层公寓里面发生的事情这样。在当地又好，香港又好，甚至世界不同地方呢都引来了几多的讨论。 信嘅。不过就有一个唔系几开心嘅消息出咗嚟，就系当中其中一位咧喺呢个真人 show 里面嘅朋友啊，佢本身嘅职业咧就系一个职业嘅摔角选手嚟嘅，个名就叫做木村花。就喺咧呢几日里面咧就得到个消息，就系话咧佢自己咧就了结咗自己嘅生命啊，只系得22岁就离开咗啦吓。呢个消息咧都令到人哋会觉得好 surprise 啊！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样当然啦，个原因咧仲系调查紧嘅。不过如果你睇翻即系之前嘅情况咧，都会见到佢已经有喺佢嘅 Twitter 度啦上载过一啲自残嘅相片啦，而且亦都有曾经表示过每日咧系收到大量嘅网民嘅恶意批评。怀疑咧，佢系因为抵受唔住网络欺凌啊，就令到佢起咗呢个自杀嘅念头。咁最终离开咗大家，佢只系22岁啊，真系，唉，非常之可惜啊吓咁样。我谂呢一单嘅新闻咧，就会再一次令到大家去谂翻究竟语言嘅力量真系非常之犀利啊！有一样嘢阿祖觉得咧，其实自己可以做咗先嘅，我喺呢一方面系做得几好嘅。原因系咩咧？因为我系一个演员。演员咧，你真系每一日你都要接受唔同人嘅批评嘅，唔单止个观众可以话你做得好定唔好啦，导演可以讲啦，你嘅同事可以讲啦。譬如你睇一套电视剧啊，话阿妈又好，阿嫲都好啊，佢哋一样可以去评论嗰个演员做得好唔好。所以一个演员咧，本身咧就好似你嘅训练就系要接受唔同批评，而我自己咧系几庆幸地。我有过呢一个训练，所以咧人哋俾意见我嘅时候咧，我会相对地懂得点样去消化。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实我真系几鼓励啊！大家可以即系呢一个嘅世界唔会变噶啦。当我哋如果仲有言论自由嘅话咧，喺网上面嘅留言，有啲人咧真系可以好唔负责任、好唔公平，去到好尽噶，可以咁样讲。但呢一个可能系我哋呢个世界、呢个世代要面对嘅嘢，最可以做嘅就系、是、不如。当我哋嘅小朋友仲喺细个嘅时候，早啲同佢哋分享点样去建立一套自己嘅价值观啊！人哋讲咩都好，你自己点样去衡量咧？嗰啲嘅 message、嗰啲嘅留言、嗰啲嘅攻击同埋批评，对你可以有几大嘅影响？睇嚟我哋未必可以改变到个世界，但一定可以改变到嘅就是、我哋自己嘅谂法啊！大家试下强化下自己。呢啲语言嘅伤害力真系可以好严重嘅，虽然系咁话，但系。如果我哋仲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讲我哋想讲嘅嘢，呢样嘢亦都系好美丽嘅。究竟呢两样嘢系咪可以平衡到嘅咧？我依然相信人性系善良嘅，希望两样嘢我哋都可以同时拥有啊！风头火势喺我哋寻找快乐的人嘅访问里面度咧，我呢位拍档都有讲到嘅。其实有阵时咧都会有几多唔同嘅留言啊，几多嘅攻击噶。究竟佢又点样应付咧吓？留意住礼拜四、礼拜五我哋风骚快活人节目里面嘅寻找快乐的人啦。今集嘅嘉宾有佢桂花田。 好正嘅，每次咧阿祖做咧都系今集嘉宾有佢，因为其实都好少可去做嘉宾一个角色嘅。多谢你哋两位拍档 set 住我吓，仲有两日咧就复课啦，各位同学心情系咪会好忐忑咧？啊，冇见同学4个月啦，都好想见翻，但系除咗学习要努力之外，一早起身都是一个挑战嚟啊！所以各位高中同埋高小嘅同学仔啊，今晚喂早啲瞓啊，真系，其实今晚早啲瞓已经太迟啊，唔好就喺度搞到3更半夜1-2点先瞓。嗱，星期三咧，复课之后咧，到6月1日咧，康文署咧就会恢复啊举办呢个部分。户外咧、室内咧同埋水上活动中心嘅康乐同埋体育嘅训练班，咁啊部分嘅外展音乐课程咧都可以复课，但系由于限聚令啊嘛，仍然去到6月4日啊嘛，系咪？咁啊，所以咧都系唔可以多过8个人嘅，所以咧每一堂咧亦要遵守嘅。咁啊，而上个星期四咧，康文署咧就重开呢个公共泳池啊嘅主池同埋副池，咁啊仲有健身室啦、烧烤场啦、图书馆啦等等嘅设施，大家都要小心啊！真系要小心留意，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啊！有研究指出话，海滩啦、泳池咧嘅更衣室系可能有传播病毒嘅风险。咁点样传播啊？哎呀，好简单啊！如果有人喺度打黑嗤，喺度咳，佢冇戴口罩，又冇清理到，咁咪会中伏咯。咁啊，西班牙仲有研究话，泳池水播毒嘅风险咧唔系最高。 咁边样系最高啊？啊，喺泳池其他地方啊。咁啊，美国疾控中心啦，仲呼吁咧泳客咧唔好共用游水啦，游水嘅设备啦，同埋用品。咁海滩呢，係啊，研究就话啦，海滩设施都系一样高风险嘅。啊，但係海水呢，海水呢就因为佢话盐分会减低肺炎菌嘅活跃度，可以减低传染力。海水本身呢亦都具有呢个稀释嘅物质能力啊，咁就可以降低病毒浓度啦，因为咁而难透过海水传播。啊，不过专家就提醒啦，泳客使用公共设施系要注意个人卫生，咁啊洗手防疫咧系真系几时都要注意记住嘅。咁啊认真咧，你喺即系你系唔会知道上一个用完呢个更衣室或者用完呢个浴室嘅人，佢系咪有病噶嘛？咁如果佢一个唔该周围打黑黐，佢吐痰而冇清洁嘅话，你喺度摸落去，而你又唔注重卫生嘅话，咁就 sorry 啦。嗱，注意开卫生嘅人咧，佢哋系会继续嘅。咁但系有啲咧年长嘅朋友可能会话：，哎，我唔理得咁多啦。哎呀，嗱，千祈唔好咁谂啊，唔好唔理得咁多啊。病咗好辛苦噶嘛，何必攞苦嚟辛呢？所以乖啦，做多少少，保障自己，保障屋企人，注意卫生。 寻找快乐的人Season 2翻嚟啦！第一集嘅嘉宾有佢桂花田。喂，问佢呢条啊，不如？ 喂，咁系呢条，呢条啊？我问先。 喂，咪先，我而家真系好不安，你两个喺度自斟，我自己又唔知发生咩事。 嗱，你听住咯，听众问阿田啊，做咗咁耐，边个阿头对你最唔好啊？ 嗱，仲有人问啊吓，你有冇谂住全家移民先？ 喂，真系好难答噶，唔可以快问快答噶。 想知阿天点答？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两位，早晨啊各位复苏嘅听众，记住留意住啊，而家咧红色暴雨警告系生效嘅， 系 雷暴警告咧都去到十二点半啦。点 解你有知嘅咁叻啊？ 喂，咁我而家坐喺直播室度噶嘛， 唔系佢又唔系睇唔到颜色，佢见到红色噶嘛， 系啊，同埋我识字啊，我要准备定今日一齐咧上中文堂， 啊、但我哋要准备多啲位置、 啊，我好惊， 因为我哋要玩咧拉人龙。 啊，好惊啊！ 好似拉人龙 啊，系啊，拉人啊，拉人龙哇，即系拉人 dragon 啊，系啊，我哋今日咧要玩咧中文嘅成语接龙或者词语接龙都得， 咁系咪即系一定要四个字嗰啲啊？定系词语都得？ 我哋两沟都得咯，冇所谓噶。我都驚㗎，因為呢個遊戲呢其實同第一次我哋玩嗰啲咩步手啊或者邊呢，你就算記得你玩嘅時候都會心急，一心急就會甩，係啦。 咁你喺收音機 係五秒時間，五四三二一走，冇錯。 喺收音機旁邊嘅咧，小朋友、大朋友咧，你哋都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嘅喎。 係啦，好啦，我開始先。 好，邊個接？你要講咗邊個接先嘅？ 阿祖祖嗰個朋友仔、細眼仔接先。 你到 肥妹仔， 可唔可以唔好太難？我唔想一嚟就太飄啊！ 我諗住望住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我就諗起啦。今日咧真系横风横雨， 哎呀！但我梗系希望可以雨过天晴啦。 好嘢， 到你啦，肥妹仔。 咁系咪晴定清啊？ 雨过天晴啊嘛， 系啦系啦。 好啊，咁我哋希望有呢个晴朗天气。 好嘢啦， 开始搞紧张先，摆埋一齐。 如果我哋有晴朗天气，咁我哋咪可以气定神闲咯。 闲嘅话咧，就真系闲人。不尽啊，系咪啊？闲人免尽啊！ 哦 ，OK， 哎呀，咁又唔好咁讲嘅，咁我哋要点啊？学业嘅咩啊？进步神速啊！ 好啊，好嘢， 好嘢啊！ 速嚟讲咧，最恐怖就行得快嘅嗰只，梗系 咩啊？ 速龙啦！ 你得两。 有个字啫。 头先话迟鱼得噶嘛？ 迟鱼都得，咁实有啦。如果系咁， 你可以生翻出嚟噶。 系啊，龙系咩啊？我哋中国人梗系龙的传人啦。我觉得我啲中文技巧嗰啲技术高咗啊。 我都系咁啊。 人咩啊？ 系我话人咩啊？人之初。成本啊，得唔得咁样？ 得，梗系得啦。 成本咩啊？ 成本咩啊？ 好啊， 哦，既然系咁，我哋玩长啲啦。正所谓善恶到头都终有报。 系啊，报唔到就时辰未到。我阵咗你个，系啊，好长啊，到咩？ 到无论变化苏， 你应该爆炸噶啦，肥妹仔， 到 咩 啊？ 系啊，到 五四三二 一，肥妹仔爆炸， 都系可以有啲咩啊？ 你可以拣翻第二个咪到达咪得咯？ 系啊， 到我头先话迟鱼得噶。 佢都試過速龍， 係啊，我速龍都有啦。 所以我諗住接你長啲啊嘛。 你咪試下接咯。 哦，好啦，唔緊要啦，好。 啊，到 你 啦。 我到我啦，我先啦，好。好，我哋咧，有時啲嘢咧，就希望咧可以咧嚇，揸緊個決定，唔可以六神無主。 啊，六神無主邊個接啊？ 你啊， 我到 啊， 你啊，六神無主。主咧就即系有主副手系有机会出现嘅，所以我有主副手，死未？ 既然有主副手， 系啊， 我有手足口病啊， 哎、 病 病咩？ 我哋记住唔可以病从口入， 系啊，入咧就唔难嘅应该。 入 心入肺啊，因为 又 好紧要啊！ 哇， 系啊， 肺咧，肺劳肝炎兼肾亏啊！ 你将自己啲嘢讲出嚟啊，做乜嘢啊？你 有病睇医生 咩？唔系肺，肺腑之言 哦，系啦，系啊，哦，女性咧最紧要就咩？贤良淑德， 唔系嗰个咁都俾佢啱啱啦，好啦，得 啦，我哋都 就梗系有一啲人就 系 德高望重啦，系咪 先？重咧就係重色輕友啦， 咁啊唔好啦。 系啊，咁首歌都有啦，友情歲月啊嘛。 系啊，月光就梗係有個寶盒啦，係咪先？月光寶盒 啊， 電影嚟啊，係啊。 咁啊，合家統情啦，係咪先？ 哦，好啊，咁我請大家咧留意住個天氣，而家紅色暴雨警告。 你做咩變咗桂花田嘅把聲？ 走咗，好靚嘅走咗。 紅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係12:30，我哋要聽新聞報道啦，因為拜拜。 但是中国收到备忘录之后从未签署或者同意。他补充，虽然备忘录排除了居留权，但是并不能够因此永久限制英国政府往后的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将会按计划在下个月1号起分阶段复课，政府会小心处理，呼吁教师和家长做好准备。有學校組織歡迎分階段復課，但是認為小學只有好少時間，就復課採取安全措施，反映政府未有做好工作，令到教育界放心復課。有教育工作者聯會認為政府未能夠說服教育界重返校園已經安全，呼籲政府和聯會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54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5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6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6跌1.8，阿里巴巴192.3跌5.9，友邦保险61.85跌2.15，美团点评121.8升3.3 ，FIE 南方恒指8.39升1.1，中国平安75元跌9毫，中芯国际17.26系升3.6，康希诺生物系报188.6跌33.4。 港交所261.62，小米集团11.88升两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7，英镑9.446，瑞士法郎7.981，澳元5.068，加元5.543，新西兰元4.729，欧元8.44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82点，升294点。港金现价报16,000元，系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32美元，卖出1,72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乡公所，由于系有锯树工程啦，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乡公所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噶。清水湾道入翻西贡啦，龙尾喺银影路，咁而清水湾道啦入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喺郑直之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方向近着坚尼地道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区消防局，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在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黎业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环宇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多区地方咧都落非常之大雨啊，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632年，瑞典获得法国在背后撑腰，御驾亲征的瑞典国王带领军队在德国旅岑应战由军事天才华伦斯坦领导的帝国军队。在兵力悬殊之下，帝国的军队能否力挽狂澜，击退敌人？这场被誉为30年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怎样改写神圣罗马帝国的命运呢？30年战争之毁灭，听晚9: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26度气温，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含含声咁嚟啊！雷暴警告去到晏昼12:30。 睇咗一个嗰啲叫做讨论区啊， 系 佢哋网民们嘅讨论咧，我觉得净系个标题咧系几适合我哋节目里面三个人去讨论一下嘅。 系 我认识阿豪仔曾许志豪啦，仲有阿田桂花田啦，都好多年啦。 系啊，点啊，黄耀祖？ 其实我哋都系几论尽嘅，即 我哋系小事糊涂嗰啲人嚟噶嘛？你觉唔觉啊？ 论尽小事糊涂，都唔系我大事都糊涂啦。 系啊，但系对于曾俊， 我哋 将 啲重点摆咗喺小事度先啦，咁好唔好？ 好啊，好啊。 佢个标题就系咁样嘅。网民，你哋要自己一人讲一样嘢，系你人生之中尴尬嘅一啲事。但系嗰啲尴尬嘅事咧，唔系需要一啲好大件嘅事嘅，小事亦都可以。但系嗰刻咧，真系会足以令你揾窿捐嘅。 其实都有嘅，即系你话系咪真系揾窿捐又？其实有掩饰嘅，即系譬如就啱啱啫，即系啱啱啫，好新鲜热辣。咁大家而家又咪而家即系全程戴口罩系咪？咁我嗰次咧就星期六咧就约咗我朋友去食个生日饭咧，就去咗你话去母亲节食嗰间。 哦，你 去 嗰度食啊？ 系 嘅，食 个晏昼。咁啊，跟住食完之后，佢因为佢嘅厕所咧就喺个商场，即系喺嗰间酒楼嘅出边嘅。咁咧我哋哦，咁出边咪就食完嘢，好自然地抹完嘴就行咗出去出边。是没有戴回口罩，但是虽然那段路呢其实很短的。 其实是十秒就由个就酒楼的门口去到那个洗手间的位置的。 那我们都要进入洗手间的嘛。那自己不停地说就啊啱啱走到即是一停不停地掩饰，因为我没有戴口罩，同个女都没有戴，我朋友都没有戴，三个女仔都没有戴。跟着我们不停地掩饰啊在酒楼走出来都近啫，这里都算范围，我们没有戴口罩都 OK。因为你怕有其他外来的人呢， 咁你唔翻转头攞， 因为即系你又 哦，我明白。通常尴尬嗰啲时刻咧就 系 咁点咧，而家 系啊，进退两 难，硬转头咪继续去啦，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去到门口咯，先哎呀冇戴口罩咁样，跟住就不停咁掩饰自己咯。哎呀，我近啫，走廊行出嚟厕所， 我上次 样衰嘅， 我上次都试过，我喺停车场出嚟咧，如果你口罩咧， 系啊， 我上车就劈低喺个车里边噶嘛，咁喺停车场翻自己屋企，行条路搭 lift 就到噶啦嘛。 系啊， 咁但系你都会遇到人噶嘛？果然我一落车，去到 lift 度遇到人，跟住我望一望，咁啊唯有咧好低能地谂住耷低头咯。 系， 我觉得耷低头咧就系冇嘢噶啦。系啦，耷低头，跟住咧问佢，嗯，即系就唔觉咧就俾人睇到自己冇戴口罩嗰个样咁咯。系啊， 系真系好劲尴咯。 但系如果你要第二啲嘅话咧，嗰阵时我咪试过咯。我揸电单车嘅时候咧，就个鼻好痕啊，我就想托眼镜咯。 哦， 但系我戴住头盔。 呢啲陈，呢啲陈，跟住 我都哇，咁样嘅，咁样。 但起码你呢啲好啊，呢啲系你自己知嘅，即系最多自己笑自己啊，系咪？咁佢哋网上面都要一大个系列咧，就 系即系俾人见到噶。 系啦，被发现嘅，例如 咁火车未到站嗰啲咯，系嘛？ 呢啲都系小事啦。如果嗱，男士就火车未到站啦，女士咧系有一位女士就自己就招工，佢有一日翻工唔记得带爸爸，俾其他同事发现 有得唔记得嘅咩呢件事？ 我想讲有啲嘢真系可以唔记得噶。 我想问一下，唔记得嘅前提通常系因为太 匆忙啊，定系咩？ 唔系，即系我想知道 系 好潮湿啊，嗰排啲空气 唔系啊，即系 唔干啊， 唔系即系唔系我真心想问嘅，系究竟因为譬如话太过签考，所以佢会唔记得嘅机会大啲， 系 定系太过丰盛人生先至会唔觉意唔带咧？ 唔可能丰盛人生噶， 唔一定，我觉得睇佢屋企嘅习惯。 哦，系咩？ 有啲人可能喺屋企嘅习惯，自己一个住嘅，或者情侣住咁样嘅。佢根本就冇呢一個習慣嘅， 但 係講緊 著件衫，即係唔係會即係我哋男士嚟計啊？我哋男士，如果你唔記得著底底嘅話咧，你嗰種流離浪蕩嘅感覺係好無依無靠噶嘛， 孤獨啊， 係冇可能。我哋係好少 依靠啊！ 我上次咪試過咯， 你 唔記得 著 底底啊？ 我著一條 legging 唔記得著棉褲啊嘛， 係啊，即係你一啲咯，呢啲真係好攞。 好彩我件恤衫啊 T 恤夠長遮住先。 你條 legging 係會都會包裹住你自己啊嘛，只不過話你好似好現代褲啫嘛，係咪先？ 但我就唔係咯，咁你話女士？ 嗱， 仲有嘅，有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咧，急啊，迟到啦，要翻工，入咗个地铁车厢，发现自己唔记得换鞋，仲着住拖鞋。 有啊，我见过，我自己冇试过，我见过身边啲人有试过， 系 啊，嗰阵时我试过咧，我亲戚咧最夸张咧就系佢冲我出去搭巴士， 系 咁跟住咧佢就攞咗个电话出嚟想打机都打唔到。 因为嗰个屋企嗰个固网电话 有两个，试过两次，唔系一个咧就系攞咗屋企嗰个室内无线电话，呢个试过一次，都近傍啲啊。第二次佢攞咗屋企个遥控器， 遥控器，喂，点解唔抢啊？我遥控器梗系唔响啦， 即系长辈冇办法。 有冇插电啊？ 系啊，系比较可爱嘅，系啦。 亦都有人试过咧，就 系 查呢个止汗剂嘅时候咧，攞错咗第二支， 哦， 攞咗个毛比捞， 系 哇，偷 心凉到嘅地步。 我试过喺屋企成日本来用碱液噶嘛， 系 咁我折嚟折去咧，都系折到一撇白色嘅出去搓咯，我都冇泡嘅，同埋越搓越油嘅。 系 原来我老婆摆一支 lotion 喺度咧，我系咁揿，我系当洗手咯，我都咁样嘅洗嚟都唔起。 你老婆都多谢你，我点解咁用得咁快 嘅？即系呢啲唔会同你老婆讲噶啦， 我冇所谓嘅。 O K O K。 嗱呢啲错处我又唔会有，因为我屋企可能咧嗰个厕所比较简单啊，即系牙膏就系牙膏，唔会有其他嘢摆落去乱咯。 但系呢啲系我系经常都会发生嘅，譬如我试过有一次 知喺度嘅， 同朋友去 cam 咧，咁朝头早咧就去洗面啦，咁样我攞住咗咧前一晚着完嗰条底裤当咗面巾，摆咗只手度晾住入去厕所，好耐啊！我觉得 哦，呢个形状咁出色嘅咩？ 系啊，冇理啦， 系啦，系啦，一样颜色嘅咩？ 唔知啊，之前咪饮大咗啊嘛，鬼记得咁多嘢咩？系咪？你都有试过咧？佢个网民咧就话咧，带咗个仔翻学，但唔记得带个书包翻学，亦都有人试过咧去放狗，去到放狗个地方发现唔记得带狗。 吓，咁佢带咗咩出啊？ 冇，以为去放狗咯，去到只狗，哎呀，我唔记得带只狗出街啊，咁样。呢一啲都有嘅。 我都试过咧喺即系啱啱真系初为人母啊，即系抱住乐乐咧，咁啊去同啲同学做聚会咧。跟住咧，真系唔係好習慣，因為嗰陣時四個月到啦，係啦，因為即係頭嗰三年冇乜點出街咁啊， 留低咗個仔啊， 唔係留低咗出阿仔啊，係冇帶奶粉俾佢。 哦， 跟住我心諗，死啦，冇奶粉咯，咁點算？佢又喊喎， 你 啊，係啦，跟住 可以買嘅， 有貨， 有 幾 錢可以買咯。 跟住先死起啊，係喎，原來我自己都可以自攜，即係我自己又帶嘅，即係。即係自己喂母乳咯，即係醒起嘅，你明唔明啊？係會有咁傻咯。 咁我諗有好多人應該都試過最低能嗰樣嘢咧，就係。喂喂喂，我电话喺边度啊？我今日冇带 啊，系啊，同埋戴住眼镜揾眼镜咁写，而揾嚟揾都揾唔到副眼镜啊！ 最 怕咁样， 真系好顺口喎。喂，你有冇见过我电话？我 系啊， 对唔住，我倾紧电话啦。 有，真系有， 真系好好笑。 讲起头先眼镜咧，阿荣咧，佢试过几次啊，即系佢惯咗咧，成日托眼镜嘅。 冇眼镜又托眼镜。 佢冲完凉之后咧，佢又托眼镜，佢话呢啲系我。我话你做咩啊？我想托眼镜，佢我你眼镜除低咗，真系好傻嘅。 嗱呢个咧，网民佢哋嘅谂经验咧，我都试过。佢话搭 lift 喺部 lift 入边度咧，硬系啲人咧个个都望住佢，佢心谂望住我做乜嘢啊，做乜嘢咁样。跟住咧到最后一位嘅朋友咧出 lift， 佢话嗰个位嘅当事人啦，仲未出 lift 嘅，佢就话小姐，你戴住嗰个 AirPod 咧系冇 connect 到嘅，所以其实佢头先听紧嘅咩歌咧， 哦漏晒出嚟， 漏晒出嚟，但佢自己都听到，佢以为咧就一个AirPod 咪传出嚟，但其实根本喺个电话度直接传出嚟。 笑啊！ 呢个我都有试过一次嘅。 哎呀，哎呀， 真系好样衰，真系好尴尬。其实唔系啲咩大件事嚟。譬如佢话另外试过有一次咧，有一个人咧就系买面包。咁买面包其实都走唔甩，你攞住个盘，攞住个夹咁样噶啦。但原来咧，佢将人哋个夹咧袋埋入个胶袋入边度啊。佢翻到屋企咧，工人姐姐话：你做咩？袋咗人哋個，即係冇唔小心偷咗嘢啊！你明唔明白？ 明啊明啊明啊！ 即係 唔驚後補咪得咯而家。 豬頭位俾翻你啦。 係咯，後補 OK 㗎。 有一位嘅嗰啲叫售貨員啦，佢咧就話佢經歷過一個咧，佢覺得好尷尬嘅事件，就係佢本身一位男士嚟嘅，佢就咧就係賣豐胸產品嘅，就一位女士問佢呢個豐胸丸有冇效㗎咁樣。咁佢嗰一刻咧，佢真係覺得其實點解你覺得我會答得到你咧？ 咁但係其實好奇怪，點解男士會賣豐胸丸？ 唔係佢咩都要賣㗎。啦，你 sales 真系尴噶喎， 又唔系唔尴尬嘅，其实本身卖咩都得噶，但系个尴尬嗰个位。 我以为你话个售货员惯咗咧，平时卖任何嘢咧，呢个点用噶？我可以示范俾你，呢个点用？我可以示范俾你，呢个风有冇用？我可以示范俾你。哦 ，sorry， 食嘅嘢都系咁样，系啦，唔好乱咁食咁就得噶啦，咁样。嗱呢啲咧，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唔同，我觉得呢个女士好多都有，因为我有目测过，谂住攞个袋攞包纸巾嚟抹嘴，点知个袋就系啦，就攞咗姐姐巾出嚟。 哦，咁啊差唔多嘅又真系， 其实都有， 因为女士好多时候都一个个袋咁样入住。咁你求其喺个手袋度立咗一包嘢，咁就觉得系啊嘛， 你质地都系嗰啲嘛， 系啊， 一张张一块块啊。 嗱呢一啲咧就系我哋即系咁样嘅环境底下，咁又红雨啊嘛，系咪先？如果大家咧谂到一啲咧小嘅尴尬事啊吓，你哋都曾经出过事嘅话咧，都欢迎你啊上网啊留个言同我哋分享下，大家笑下啦，系咪？ 请繁华的迷惑，只有我的身影最寂寞。从来不说我伤心，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青春岁月度过，多少真情真心错过。 陈叔话：姐姐聪明糊涂心啊！ 嗱，我哋成日都系讲紧咧，即系国产007系咪？成日都话你咪睇佢，系啦。而家喺英国咧，佢咧正正咧就喺度拍卖紧咧一个叫做咧喺二战期间啊，佢哋嗰啲叫做。噔噔噔噔，嗰啲特工咧，里面咧嗰啲叫用具啊，系 啊，究竟啊佢哋 拍卖添啊， 系啊系啊拍卖啊， 我想要即系好似个个咧，即系嗰啲咧007咧走翻晒出嚟，只标又唔知会点 啊，系啦啱啊，我想考下你哋， 好嚟啊， 一个你哋男士嘅剃须咧，剃须 刀， 唔系剃须咪有 剃须高， 唔系啊 剃须刨， 刷啊嗰个刷啦，即系毛茸茸有个刷咧， 哦即系咧如果系有啲真系英式啊，或者你话上海。色嗰啲咧，你咪会咧攞个 毛茸茸嘅嗰个嘢， 唔系毛毛茸茸啊， 系啊， 即系个毛扫啫嘛，系咪啊？ 系呢个咁样毛茸茸嘅扫咯，呢啲啊， 系咪真系嗰啲咩 brush brush？ 其实唔系毛茸茸啊，毛茸茸系茸嘅质地啊嘛，一个 brush 咯，其实 系 一个， 咁 啊 就攞嚟搽啲， 系啦，就将嗰啲剃须膏搽上面嗰个brush， 再加啲爽身粉， 有啲咩可以用途？ 嗰啲有啲咩可以用？ 有啲咩暗格可以俾你用嚟摆嘢？因为佢通常 嗱，因为咧佢手揸住 散纸刀。 咩啊？ 佢够 咁密集啲毛刷 攝 散紙喺度， 咁可能不知佢不公有咩關係咧？ 我哋需要喺平時社交嘅場合都唔可以俾人哋知道我哋帶咗錢出街，財不可以露眼。 唔係， 我估咧係因為嗰啲嘅 brush 咧，佢嗰個手柄位咧係幾粗嘅，應該咧係攝咗啲嘢喺入邊度，係一個偷聽器。 嗱，即係咁樣嘅。想當年咧就咁喺以前， 佢要揩，佢話要揩啊嘛。 唔係揩㗎，係堅㗎。 我知， 人哋堅嘅，佢電影外圍揩啫嘛。 我偷听器，你话偷听器， 偷听器，唔系， 即系你谂下嗰啲女， 唔系，哦，武器， 系摄咗啲嘢落去嘅， 摄咗啲， 系咪我头先讲嗰个手柄嗰个位啊？ 啱，手诶嗱，佢咁样噶，佢咪有个桶型嘅，即系有个揸住嗰个柄， 手柄咯，啲嘢食可以塞落去， 系啦。 哦，唔系，得我知啊，我知啊，我认真，我认真，我估啦，偷影嗰啲菲林摄落去。菲林桶神不知鬼不觉可以运出去， 我估系成日都话嗰啲特工咧，佢哋有一粒药丸嘅，就嚟俾人哋揭发嘅时候咧，佢哋就要拍咗嗰粒药丸。 咁会唔会太复杂咧？要打开个贼，再拎开个盖。 咁如果太简单，摆喺个入门口， 佢冇得即刻食噶嘛？ 系啊， 话唔系 系咩？ 唔系，佢都系扭，因为个柄嗰度咧个底咧个可以扭开个盖， 系啦， 系真系扭开个盖。 水 樽。 可以擠啲水喺度， 能 佢以為已經將你困到水盡涼住，點知你攞個茶出嚟 飲 水，仲可以攞翻個掃咧嚟掃翻乾淨，吹水要抹嘴。 但係其實嗰個嘢好短嘅，唔啱啊，因為咧佢咪有個螺絲位咁樣吸住個蓋啦，嗰個螺絲位走出嚟拉出嚟咧，其實係一個 係一凳嚟嘅。 其实是把遮嚟嘅，惊你揼湿啫。 系一个指南针啊，好紧要噶指南针。 咩年代啊？嗰阵时 二战啊？ 咦死咯！我就觉得特工你都唔识分到垃圾，有冇搞错啊？ 我想问下， 好失望啊！真系 指南针随身携带有问题嘅咩？佢点解收到喺个贼里边咧？即系我见到你戴指南针咪拉咁啦， 肯定你 系 特工啦，你戴住个指南针嘅话， 因为佢个间谍啊，意思系话，咁你唔可以俾人知道个身份。 指南针就系间谍， 佢咁嗰啲睇相嗰啲咧，揸住个罗庚嗰啲咧，佢哋系咩啊？ 你可能好似系每 佢啲特务 系啊。 喂，我仲有几件嘅，我有好多问题啊。好，另外佢话咧揾咗一副骨牌，即系嗰啲 桥牌系嘛？ 桥牌啦吓，即系呢啲啊。上面有几点嗰啲咧？ 咁似排狗嘅喂， 系嗰啲咁嘅排狗，类似咁嘅 系边个国家？英国都有排狗咁 咩？三同喺度， 系咯， 佢十五户嗰啲 friend 嚟啊，跟住咧， 做咩啊？即系比如话系啦，咁你觉得佢里面可以摆 打火机？打火机 唔系 个样真系， 我而家估唔到。你如果第一个指南针要收埋嘅话咧，我冇咩兴趣。 我知 令到我 八达通唔可以俾人知道。 嗱， 嗰阵时 有啲嘢真系摆咗里边。 车飞 嗱有 证件 嗱有指南针，想当年冇网上噶嘛，咁佢要靠啲乜嘢嚟搵地方？ 哦，搵地方。 WiFi 啊，佢 唔系 嗰阵时靠磁石。 嗱，佢里面有张地图喺度。 哦，哇！ 哇，真系 呢个就更棒啲，因为带地图。 咩年代啊？我想知道。 二战期间。 我先讲咗几次，1940几年嗰啲 friend 咯，真 系。系啊，咁所以咧，佢话咧，佢啲特工里面咧。即系去摆任何一啲嘢落去咧，都系有预谋。其实仲有个烟斗， 烟斗里边 烟斗，你觉得系啲咩？嗱，呢个犀利，有攻击性武器。 攻击性武器， 佢扭开个烟斗嗰支嘢，佢咪有长棍嘅，其实把刀嚟嘅。 哇！咩年代话？ 二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的行为和恐怖活动，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归根到底情治是极少数。韩正日前接见港澳政协时的发言片段在网上公开，他表示立法维护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基本权利、自由和切身利益。他说香港有很多深层的经济民生问题要解决，亦都必须要解决，但前提是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否则很多问题无法在社会共同讨论形成共识。韩正话：国安立法目的就是维护香港社会安定稳， 安定、團結和穩定。有了這個前提，香港很多經濟和民生的深層次問題一定要從全局和長遠角度提出解決方案，而且要回應市民關切。中央會全力以赴，予以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說，港區國安法下的顛覆國家政權可以理解為包括地方政府，不止中央政府。陳宏毅接受本台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具體條文尚未公布。他說現時討論是言之尚早，但是個人估計批評或者表示強烈不滿不構成顛覆，認為顛覆相當於推翻政府，希望條文能夠寫得清晰明確。他說港區國安法涉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特區事務的活動，相信中央是針對反修例運動，認為是外國勢力推動顏色革命，可能會影響捐款活動以及在港成立的外國社團。至於文件提及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陳宏毅估計會設立一個不屬於警隊的部門處理，但是要遵守香港法律，相信會列明相關規定和權責。前港督彭定康認為，下個月召開的七大工業國會議應該將中國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納入議程。彭定康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英國和七大工業國其他成員應該表達反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政權的立場。他又將習近平稱為開放社會的敵人。彭定康認為，當全世界忙著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際，習近平實際上已經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彭定康早前同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發起全球近200位政治人物聯署，譴責港版國安法。巴西確診新型肺炎的病例增加至347,000多宗，累計22,600多人死亡。美國白宮宣布禁止所有14日內曾經到過巴西的非美籍人士入境，有關禁令將會在今個月28日美國時間深夜開始實施。白宮發言人說，新的限制措施將會有助於確保外籍人士不會將更多病毒傳入美國，但是這項措施不適用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12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62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2点，跌不足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8，跌1.6；阿里巴巴193.7，跌4.5。友邦保險61.9，跌2.1；美團點評122元，升3.5；FIR南方恆指8.37，升9仙；港交所264.2，升5.2；中國平安74.8，跌1.1；中芯國際17.18，升2.6；康熙諾生物係報181.8，跌40.2；小米集團11.86，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6，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72，加元1.4，人民幣7.14，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

喂 ，Hello， 系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哇98%啦。不过由红雨变咗黄雨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依然咧都系12:30，大家留意住天气，小心路滑啊！ 今日广播道人妻信箱要讲啲咩呢？我哋叫做 A0 补习班。A0 嘅意思呢就即係代表未拍过拖，而出铺嘅意思呢就代表住成功可以拍到拖啦咁样。如果你话 A0 出铺，就即係话呢未拍过拖嘅人呢好想可以尽快拍拖啊。唉，讲真，有头发就边个想做辣呢㗎。如果你真係系人都可能想搵返一个呢开开心心两情相悦嘅一起相处㗎嘛，系咪出唔到铺梗係有原因嘅。咁未拍过拖嘅话又应该点样去调节你嘅心态呢？欢迎大家出席我哋今日嘅出铺补习社。我已经见到啊，有三位朋友喺度准备补习班啦。 我系豪少。点啊？你第一次嚟补习啊？吓？ 系啊，我系我叫小组啊，我 小咩组啊？小组讨论啊？ 唔系，我个名叫小组。哦，我自己咧系第一次嚟呢啲补习班嘅， 唔使紧张。睇你望一望先。啊啊，正啊！你真系你上身恤衫，下身牛仔短裤，哇！你睇下你副眼镜正到。六七十年代正喎、啊，你读理科嘅系咪啊？我估得啱唔啱啊？ 系啊，啱啊！ 一早就估到啦，由细到大读男校和尚仔，读大学个学系系咪全部都系个女仔啊？ 系啊，哇！点解你咁犀利又啱嘅？我读 pure math 噶 ，pure math， 你估你而家仲有啲好 pure 好 true 嗰啲啊？即系和尚子啦，即系冇经验啦，即系食斋啦，系咪啊？ 系啊，我从来都冇拍过拖，我冇经验噶。但系咧，阿豪少系咪啊？ 冇错， 我觉得你好劲啊，你咩都知咁噶。我谂我都睇得出咧，你对于拍拖啊，同人交往好有经验噶。我见到你喺度咧，我而家咧对于出铺咧都多咗信心，因为你就系我哋出铺嗰个补习社嗰个老师啊，系咪啊？ 我边算劲啊？我话你听啊，我其实都系 A0 嚟嘅。 吓、 啊，其实我真系唔明白啲女仔点解系会点谂。我呢啲人才、哦、又高大又靓仔。啊、我下山一千字都费事你觉得我骄傲。我都唔明点解啲女仔唔埋身嘅、 啊。 所以我先至姑且嚟呢一间乜鬼出铺补习社。我就要睇下佢哋究竟点样可以出到铺。 哎呀，又高大又靓仔，真系笑大人个口啦！真系你望下个样啊，虽然雷暴警告啫，但系去厕所有盆水噶。 我想问雷暴警告同厕所有盆水有咩关系啊？ 即系落到好大雨，你冇 小组，你又真系问得好啦。 对唔住，对唔住， 我讲嘅咩？ 我唔应该乱咁讲嘢，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真系啊，咪又系出唔到铺嚟度，仲要扮专家教人，真笑死人啊！ 阿姑啊，我哋冇人嗌拖地，你嚟做咩啫？ 小姐一个睇唔到啊！啊， 小咩姐啫？你做咩你一把年纪仲嚟学人出铺啊？出咩铺啊？你 dry 晒啦，你都系咪啊？ 系咩？ 两位，你哋不如一人少一句啦，大家都系同学嚟啫，系咪一人少句啦？ 啊，唔系 咩啊？ 你望下佢，我谂佢今日系老师请翻嚟嘅 model 嚟噶，佢系完全符合出唔到铺嗰啲女仔嘅特质，又冇礼貌，又不修边幅，冇样，冇身材，冇钱，冇地位，乜嘢都冇。 啊，好笑 系咩？你就咁望我样就知道乜都冇噶啦咩？ 睇得出啦，你有唔使嚟啦。 唔系，我又今次又赞成阿豪少你讲，我觉得你讲得好啱。你见到呢一位嘅女同学咧，一睇就知佢唔中意打扮，同埋你睇下佢个头啊！ 哇，你仲系要个头做乜鬼啫？ 好似搽咗花生油加粟米油咁样啊！佢、哎、哇，冇揈头发啊！ 你啲冇头发嘅，唔好讲咁多嘢先得噶。 啊，佢又讲得啱、啊， 佢仲要攻击我嘅弱点，你就见到佢个人啊，几高傲啊，几衰啦！ 直情系人版啊！我话你两个人版嚟噶、哦，可以做 model 添啊！ 系啊，你有几好啊！ 女士出唔到铺嘅 model 咪就系你咯。 你两个奇奇咧咧咁啊吓，一个健安咁，一个好似阿福咁样，晚上先至开 party 咩？喂喂，你 两个吓 死人啊！真系， 阿姐会几好笑死啊！你哋两个啊，做乜又喺度细细声讲大声笑啊？我听老师讲啊，成日讲人是非嘅男仔啊，都啊吓。都出都出唔到铺嘅。 好在你讲清楚啲咩、嗯，我哋出都出唔到啊！ 出唔到咩啊？ 你 讲 我哋咩？出唔到人头地啊？我哋出到人头地啊！讲你是非咩？我系都讲靓女是非啦，讲你做乜鬼啫？ 靓女有鬼是非你讲啊？你都睇唔到个靓女系咪先？你眼都唔知去咗边啦！你吓、啊、你哋其实其实好得几多噶咋？讲埋啲嘢咧啦，麻麻甩甩咁样，又冇礼貌。 我有礼貌噶。 你有礼貌，系啊，哦，你太谦卑。是不是、哦哎、你没礼貌啊啊讲他啊你那个所谓豪笑啊还有那排天使牙戴着口罩都见到啊不怪之没女仔肯跟你们拍拖啦、哎、不怪你们不要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啊真的。 天使牙是我故意爱你啊等他们不好只是垂涎我的美色我需要的是真心爱我灵魂的伴侣。 单单计 较外表的女人，我不要，我豪笑不要。 但我豪笑，卫生都要料理嘅。 你 个口真系好臭，我想讲。 你同类啊，佢都唔肯。 我话你听，我卫生啊，跟住做就得噶啦，卫生巾，卫生巾。 你系咪搞烂机？人哋会笑你天使牙噶啦，系咪啊？你啊，平时啊唔使翻学嘅日子，你会做啲咩啊？点解望住我要问你呢啲嘢嘅？ 你对我有兴趣啊？ 我唔系对， 我咪留屋企打机咯。你做咩咁问啊？ 打机哦，咁你咪做多样咯，傻仔喺度答人哋。 咩啊？我都好中意屋企度查字典嗰啲噶。 做查字典，查埋油啊嘛。 你 咪做多 个 A O 出唔到 铺啦。A 咩 O 啊 ？A 零啊？你知嘛？我呢啲皮肤咁滑，我出嚟一晒好容易黑噶。我不嬲都天生丽质，我唔明点解我到而家都系 A 零噶。 十一西门， 哇！你 两个 嚟得咁 突 然嘅， 你个稿系咁写咪衰啊？ 唔知点完啊嘛？ 你借个膊头嚟啊？其实我咁好条件，我咪一样系 A 零，我得把口噶咋？ 其实两位你哋继续喊紧嘅同时，我都不妨同你哋讲。 你 哋两个梗系 A 零啦，我根本啊连企你哋两个隔篱都唔想啊，一个又粗鲁，一个你睇你个头唔好咁咧啡啦，女仔，其实边有人啊会同你哋两个拍拖噶？ 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来遥远。从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恋人，没有爱情并无所谓。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节俭，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是否不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好想谈恋爱，不管那个人会是谁，让我愤怒的孤独任性撒野，悲伤时有人陪。 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尖锐，我当然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想想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你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 好想谈恋爱，哎呀哎呀哎呀！ 好想咩啊？ 好想谈恋爱啊嘛！ 好想谈恋爱。 即系其实呢个饭鸟圈年代应该就已经有呢只出铺之歌噶啦。 好想谈恋爱， 系唔使啦，一样啫嘛。 嗰阵时都冇啊，但系呢一个 term 咧喺呢几年咧就越讲越多嘅。其实尤其是咧，成有一班嘅朋友咧，就系读到大学嗰阵时，好似头先我哋嗰个短剧里面咧，阿小祖嗰个角色咁样。 冇错冇错。 可能咧就系读男校， 嗯 啊，或者系读女校。咁样嘅，跟住你升咗上去之后咧，女士咧就可能拣咗读嗰啲幼儿护理啊嗰类嘅行业啦，就冇男士嘅。男士咧就可能读一啲 工程嘅， 系啦，工程都多女士嘅。佢我睇咗啲资料咧，就话咧读纯数啊嗰啲咧就是、最少女士嘅， 斋仔啊真系。 变咗咧就真系好似， 即系由小学、中学、大学都系全男班。 要。即系行出第一步啊，拍到第一次拖就好难咁样。 但我觉得呢个系虚像嚟嘅假设咧。点解咧？以前你有冇发觉咧？有啲人就话。读理科嗰啲男生咧，就零舍吸引女仔。我读中学嗰个年代，因为点解咧？佢哋唔知点解一般就会觉得读理科嘅咧就好动啦，唔系气质啊，好动啦，又有活力啦，一定系同嗰啲打波有关嘅。咁跟住咧，文科嗰啲就会咧觉得咧，所有读文科嗰啲咧，全部都系 要托眼镜嘅， 即系传说中嘅四眼乌龟。系啦，我嗰个年代我咪文科咯，咪全部都系咧嘟嘟嘟嘟。 系啊， 咁你就会觉得咧，哦，读理科就好开心啦。但系唔系，跟住啲理科又话俾你听，我哋嗰度冇女仔噶。 系啊， 系啊，我哋咧都唔知几羡慕你哋文科啊，因为全班嗰阵时真系，我读中学嗰个年代咧，特别系你上到中六、中七咧， 系 成个我读文科噶嘛，中五嘅时候咧已经系有十零个，得翻十零个男仔嘅啫， 系 去到中六、中七啦 ，perfect 啊，全班得三个男仔， 咁会唔会令到你？多咗拍拖嘅机会， 系多咗我幻想拍拖嘅机会， 系啦、啊，真实与幻想。 咁你就会见到文科理科唔重要，个人系点呢个先系重点啦。 根本就冇分别嘅。我总之我望住咪好似一个即系冇银包喺身嘅人入咗超级市场度，琳琅满目嘅货架，但系冇一样会跟你翻屋企。 但嗰阵时 系咪？ 其实你系咪好想？ 我直情将饭圈只歌变成男版，校长叹靓啦呀呀， 冲出个重围 系。 离开个铺咁样嘅， 系啊，都冇用。 但你要做过啲乜嘢先？嗱，咁我就睇咗啲嘅报道啊，就会讲到嘅男士同埋女士分别地点解咁难出铺，同埋如果你想行出第一步，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 但我想问啊，你嗰个班咧里面咧得三个男仔，其实你都好学屎噶，点都有，点都有，即系都有眼 烂，唔好再耍艳啦，咯。淌血啊佢！ 你而家唔系讲紧话全个香港得我哋呢一班嘅学生，而得你三个男同学，只不过咁啱得咁巧，佢上呢一班得你三个啫。佢落堂又可以同第二班玩。 嗱，咪住先，我要问多一样嘢啦。咁就另外隔篱嗰两个男同学有冇得拍拖？ 就不能咁讲。 系咪净系你冇？ 其中一个，我觉得咧，到而家我都嬲佢啊！ 系 佢一人嚟晒 好多个，因为 唔系唔系唔系， 佢系符合晒头先你讲嗰啲条件咧。 即系咩啊？ 高大， 哦， 哎呀， 打波， 哎呀， 讲嘢好笑，系啦，同埋嗰阵时相对咧已经有钱，哇，佢真系齐晒。嗰阵时候望住佢话，咁咧都俾你食晒啦。咁我当喺隔篱就唔会咁讲啦。 好大雄啊，呢次好大雄啊，阴公， 几安你又吓我啊？咁样真系冇得讲啊，真系。 哎呀，真系惨。 咁就真係堅慘。 所以唔關事，你有三個又係咁，你有三十個都 係 咁。 咁、啊、你咪一向自卑㗎？我想問嗰陣時。 我嗰陣時咁又唔好叫自卑自收啦， 自己去圖書館啦，係咪？因為圖書館都女仔啊嘛， 自己就害羞， 係 啦。 或者自己收埋啦，直情就系咪？ 自己收埋。 咁啊，豪仔都叫高大威猛过一阵啦。咁 我好多噶，我 其实真 唔系。咁你都选相对高噶嘛？ 入山还有山高嘅啫。 我知。咁呢、這个 我只可以讲，当年我读中学嗰阵时，有好多女同学咧，我真系怀疑佢哋个品味唔知点解咁差。 好中意你。 我好多货噶，我读中学嗰阵时，可能嗰阵时用尽啲 quota， 大个咗就冇。 我惩罚你， 佢谦虚啦，佢。 唔系我唔谦虚，我讲真噶，唔知点解嗰阵时有好多。 好多矮嘅同学噶，因为女仔冇理由噶。我问下啫，你唔使定。 好想叹呢，哎呀 哎呀，可唔可以识一识我哋全部啲咪？我想将我心里面嘅说话讲晒出嚟先。 佢真系点 啊？嗰阵时咧， 你唔系话你成日排第一嘅咩？ 排第一都可以有人中意噶嘛， 所以佢咪好多人中意咯。 嗱，我想讲我系做唔到高大威猛嗰啲，因为 我 有自知之明， 佢系志伟哥啊， 因为系啊， 似嘅可能 系，因为啲家姐中意凑细佬啊。即系中意啲 又唔系喎，差唔多高度。咁你读到中学，你读到中四，其实同而家差唔多高噶 啦。我估到嘅，我估到嘅，系咪嘴啫啫啊？ 系 呢个已经赢啦。 系啊，撩女仔就算咧，你成日喺度诶，即系笑啲女仔咧，啲女仔又好得意。 嗰阵时啲中学咧，你见到呢啲男男女女追逐咧，最老土嘅场面系点样嘅？就话你同我企喺度啊，我打死你啊！咁样个女仔就会追住，跟住个男仔就 欢喜冤家嗰啲 啊。你知唔知我哋几羡慕喺隔篱咧？我哋成日都想做相同嘅嘢。啊、原来讲呢啲说话就会你个女仔打自己嘅，跟住你就喺隔篱，跟住讲系咧肥婆，跟住乌鸦出咗嚟，冇人嚟，走咗，系啦，跟住我就望，搞错，佢都系咁样讲话你肥婆，你就追住佢打足一堂。 其 实 我 讲完肥婆，冇人嚟， 因为其实佢而家讲嘢，佢把口系可以引导人噶嘛， 佢 又转得快， 唔系我系两个世界嚟噶， 因为你就吸收晒所有错嘅经验，而家就懂得有啲乜嘢要讲啦。 所以其实有咩出铺，你话总结到嗰啲经验咧， 即系你真系个人嘅形象都好紧要咯。 嗱，哦，如果你即系外貌指数咧，佢话咧系高嘅。呢、這個你冇得唔衡量，佢話不論係男士女士，如果你第一樣嘢你污糟邋遢嘅話咧，即係自己都好似俾人哋個感覺，你係咪想振作㗎？係 咯， 點幫 你 啊？ 啦，已經 係呢一個咧就係話男士女士嘅大忌嚟嘅，唔、 okay、 係要啲乜嘢潮流標準啊，但係衞生乾淨呢、這個係第一嘅。 所以阿祖咧 keep 到而家今天，佢都依然 輸人唔好輸陣 啊！外賣協會主席嚟㗎嘛， 呢、這個咧就 佢係外賣協會主席。 第二樣嘢，佢就話你哋嘅性格有关系，佢话咧即系做咗嗰啲研究咧，好多咧喺你读书时期，或者你即系连业都毕埋啦，但系点解都未有机会拍拖咧？就你太内向， 系啊会啊， 太内向咧就是、另外一样嘢嚟嘅，所以佢话其实都唔怕，大胆啲去试下做啊！你睇豪仔咪一个好好嘅例子咯。 我试过嗰阵时打电话约女仔咧，第一句咧成日 say 都讲佢，我想问下你咧，如果喺呢度去旺角搭几多个巴士啊？跟住佢讲完搭二号 A 啊。哦，诶，冇嘢啦嘛， 冇啦。 哦，二号 A， 你可唔可以陪我搭啊？系冇问到啦， 跟住谂唔到讲咩啦， 系。 哦，好啊，唔该你，拜拜。 咁卡嘅咋？ 好惨啊， 真 系。 即 系 我谂，我真做你系一个咁嘅人啊。系咪？你边一次先可以将你无端端由咁卡变咗而家咁样最正最正正咧？ 仲有一啲咧，就是、你性格方面啊，即系如果你个人好小家或者即系态度唔好啊，脾气唔好啊，嗰啲都会帮到嘅。总之简单嚟讲，做一个好嘅人嘅话，大家出铺嘅机会就会大咗噶啦。 喺香港设立机构。陈宏毅估计会设立一个不属于警队的部门处理，但是要遵守香港法律，相信会列明相关规定和权责。天文台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到上午11点40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下午校今日下午停课。天文台在早上10点0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半个钟之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雷雨，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两点钟。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06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65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2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6，系跌1.8；阿里巴巴193.9，跌4.3。友邦保險61.8，跌2.2；美團點評121.8，升3.3；FIE南方恆指8.37，係升9仙；港交所264.8，升5.8；中國平安74.65，跌1.25；康希諾生物係報178.1，跌43.9；中芯國際17.16，係升2.4；小米集團11.92，升6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6，英磅9.446，瑞士法郎7.978，澳元5.068，加元5.543，新西蘭元4.728，歐元8.4461。每百日元對港元7.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055。日經平均指數報20669點，升281點。港金現價報15990元，跌8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6.05美元，賣出1730.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咯，喺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咁讲得最挤塞嘅地方就系红棉路啊，红棉路上山近住中区消防局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好长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讲多次啦。红棉路上山近住中区消防局一段咧，由于非常挤塞啦，咁啊啲车龙排翻去告士打道，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喺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北架山花园。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因应港岛区嘅道路状况，咁以下两条巴士线啦，905、978去香港方向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呢两条线去到下角道之后咧，就要改行告士打道，左转去飞流明道啦，然后右转翻港湾道先行翻原有路线噶。咁另外咧就会取消呢两个车站啊，就系中信大厦同埋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咁临时咧加咗两个站，就喺演艺学院同埋入境事务大楼对出。咁而城巴40号 M 咧去金钟方向，只系需要改道行驶，沿途嘅巴士站咧系不变嘅。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啊揸车朋友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反歧视条例下，歧视主要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两种。点为之直接歧视呢？假设是一位未婚的华人女性，若果雇主表示分娩福利只会给予已婚的华人雇员，就构成基于婚姻状况的直接歧视。而间接歧视是指向所有人施以同一条件或者要求，表面上是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那个条件或者要求是没有充分理据。例如某一间食品包装工厂以卫生和安全为理由，一律不准员工留宿。若果有资料显示员工只要佩戴面罩就能够符合卫生和安全标准，那这项不准留宿的要求就缺乏充分理据，而且对需要依循留宿习俗的少数族裔，例如锡克教徒，有可能会构成间接的种族歧视。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讲个天气。 好啊，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火灾啊，唔系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哦延长咗去到2点钟啦。 系啊，喂，最近呢有个题目呢都几得意㗎。 咩啊？ 就係同阿黄秋生有关嘅。 哦， 即係嗰个问题。 嗰隻蕉啊，系咪 我唔知，冇睇佢隻蕉喎。 哦，佢又有讲唔知食蕉又唔知点。 唔系，其实系佢之前呢咪话佢因为去咗台湾要拍剧啦，跟住佢咪隔离啦。咁跟住有人就问佢，喂，你会唔会顺便入籍台湾啦，咁佢就讲咗句话咩处理中啊，咁样咧就引起大家好多，即系你当幻想又好，真实都好咧，就会话吓系咪阿秋生都要去台湾咧？咁但系咁啱都咁巧，佢本身咧就有一个英籍噶嘛，即系唔系叫咁啱嘅，佢本来个底就系咁样噶嘛，即系话咧佢如果要选择嘅话咧，向左走同向右走都得嘅，即系佢又可以，假如佢有兴趣嘅话。佢又可以入籍台灣啦。假如佢冇興趣，佢用翻認祖歸宗咧，咁本身就直情可以去英籍啦， 哦， 就唔使教咁多嘢。咁，哦，當然咧，第三條路，當然你話佢翻香港，咁乜嘢事都冇發生啦。 留翻喺香港。 係啦，咁但係好多人咧就攞咗佢做一個教材啊， 哦， 或者討論嘅角度咧，就會話嗱，就唔好問嗰個係咪黃秋生啦。佢， 嗯， 話如果你係佢要俾意見嘅話咧，你會選擇边一种嘅方向咧去定居咧？嗱，留喺香港系一个选择啦，去台湾一个选择啦，西方世界就系英国一个选择啦。咁， 嗯， 原来大家咧就有好热烈嘅讨论啦，因为背后咧其实就有啲人就度身订造嘅，就会为黄秋生度身订造，就话以佢嘅年资。再加埋佢嘅年紀，即係其實兩樣嘢都有關係噶嘛。咁佢亦即係 冇邊度夠適合， 係啦，冇理由呢個時候仲話喂叫佢一個地方咧，就係係咁搏命打拼嘅。咁， uh-huh， 都應該係可能係即係探下世界啦，咁樣就會用佢年資啦、年紀啦又去頂啦。然後大家咧就互相喺度講就話，咁如果係自己咧， 嗯， 即係話如果又俾你揀嘅話咧，嗱咁啱都咁巧。之前英國無端端就有個， 嗯， 有個放風出嚟，又話 BNO 平權啊嗰樣嘢 咧。之前就喺舊年有我哋香港人咧就提出， 大家一窩蜂就要申請啦。 唔係提出話希望，唔係申請啫。咁但係都有議員就向住嗰邊就去講話， 喂， 真係啦，希望爭取話可以即係放寬俾呢，這個，因為我之前話唔得噶嘛。 係啦， 最新有新聞去講都係話傳嘅啫，就話 Boris Johnson 咧就曾經試過開會嗰度咧就覺得咧。啊，应该要俾呢一个咧，就系 揸 住 BNO 嘅朋友，但系咪一个难民嘅资格？ 就唔知啦，系啦， 呢个就 咁突然间咧就掀起呢个唔同地方嘅移民热潮嗰种嘅议论啦，特别系即系以黄秋生做教材， 嗯， 哇，左定右去边度好咧？ 我想讲呢一个咧，真系唔系净系秋生哥作为一个例子，譬如我礼 佢比较大咯，佢比较大咁解。 我礼拜六见到一班朋友嘅时候咧，大家不约而同都开咗。究竟会唔会移民或者移民嘅话，边个系你个 location 系 个地方？因为唔系就系讲紧理想啊，呢，這个年纪嘅话咧， 系啊系， 你仲要谂点生活啊嘛？ 冇错， 呢一度唔系净系谂唔系退休嘅生活， 系打拼， 系啦，我仲可以赚得到钱，做到自己想做嘅嘢，而同时间可以住到自己想住嘅地方， 系 好复杂。 啱啊， 系啊， 其实咧即系口讲咧，幻想咧可以好阔嘅， 嗯， 吓，即系幻想，哎呀呢度咧生活好好窄，我呢度咧个空气好唔好？ 好喎、啊。去邊度咧就可以有呢啲咁樣，即係可以即係幻想到。但係當你真係咧去 真係要實踐啊！ 實踐去諗 困難重重， 究竟等即係安置就唔係淨係你自己噶嘛，係咪？如果你有家庭嘅，更加仲多種多咗幾重困難添。 係啊， 咁咧到落實嘅，即係你諗住嘅時候，可能真係。真係要用我哋好多時間心機去諗咯， 嗱今日 咧， 今日有個報章佢就有跟進咧，佢先講台灣先嘅，咁咧佢就講話咧又訪問咗有啲已經移咗去台灣嘅香港人，佢哋就開鋪頭嘅經驗，因為其中一種移民去台灣嘅方法就是投資移民啊嘛，你要開鋪啦咁樣，咁咧佢就總結咗咧幾個咧即係大嘅大迷思1997咁次就嚟啦， 好、 佢就話啦，喂有幾樣迷思咧，佢話好多香港人咧都係誤中咗。就唔知嘅， 以为咁简单 系啦。嗱，第一就不过而家讲，你实知道呢个叫反面教材啦。嗱，未听呢啲消息之前咧，你有冇曾经会觉得就系、是、台湾有个优势就系租金平， 系 就算我真系要去创业要守业咧，我嘅时间成本。远远就好过喺香港。 咩呢、這个唔系真嘅咩？我唔知租金平，即系以我嘅认知，租金平，人工平， 人工又相对平。 系啦，跟住你就要谂咧，啊要往来咧，台湾同香港 又容易啲。 因为有阵时你过到去一啲其他嘅地方度，谂住自己做一啲生意嘅话咧，唔系就系话你顾唔顾香港嘅屋企人啊，各样嘢，可能个生意系同香港有关系噶嘛。你个时间啊，你嗰个飞机票各样嘢，你悭翻钱，呢啲唔系真噶。 同埋系咪可以？叫做，如果真系你唔识做生意嘅，走去要去咁，为咗去移民要做生意，好似个价钱都会输得起咁样。 系啦系啦， 叫做输得起。 佢话呢个咧，既系真，但亦都系假嘅。因为点解咧？佢假嘅意思唔系话乜，原来去到嗰度10万蚊一个月嘅，唔系。佢依然都系咧，譬如佢话香港咧就要5-6万蚊嘅租金起跳，台湾咧就5-6万嘅台币。佢话呢个真事嚟嘅， 咁加4倍噶咯，价钱 系啦系啦，冇错。就算你话如果去到非黄金地段咧，再平啲添，2-3万蚊台币就有啦，但佢话咧，亦都好多人咧就谂住咁唔紧要啦。佢话我创业嘅时候咧，我谂得唔会咁仔细，因为佢会觉得都得啦，我都蚀得起啦，我边做边学边转边换咧都得。 但即系嗰个叫做钱有限， 系啦，佢觉得钱有限， 因为可能佢觉得我其实都储咗好多钱嘅，可能拿住20万嘅咁举个例啊吓，咁就可以叫做。我俾个蚀本门，即系总之最多20万。 系啦，咁但系原来佢话呢个心态会决定一切噶。结果咧，你可能你无论你谂嘅生意啦，或者你经营起嚟上嗰个时间咧，你都系抱住蚀嘅心态去做咧。 系， 于是乎你就真系蚀啦。 哎呀， 系啦，因为你谂住蚀得起啊嘛。 咁我觉得呢样嘢同铺租冇关系。 有噶， 呢个系心态。我自己咁铺 租影响心态。因为我都 唔应该 系唔应该 做生意就做生意。如果你谂住做一盘生意嘅话，无论你系投资1蚊又好，甚至你嗰盘生意系无本起家嘅可以，但你都要有晒成套嘅计划，点样去做咁啊？点可以谂哦？铺租平嗱，一个月等于我哋香港4个月啦，即系起码咧，我就唔需要咁上心，慢慢嚟都得。咁 啊， 梗系失败啦。 因为咧，点解咁讲咧？佢个目标唔系讲紧做生意啊，佢目标系想真系完成咗呢个叫 手续 移民嗰个规条，我完成咗呢样嘢，跟住我就可以攞咗佢哋居民证咁喺度。 但系而家因为佢收窄咗咧，你都要起码 run 2年噶，所以其实 而家先系一支前系啊嘛，系啦。之前嗰啲人去做嗰时嘅， 咁呢个第一个迷思啦，第二个迷思咧，呢个我都好有呢种谂法嘅，就 系 嗱，成日都话咧，即系人嚟就香贱，但系物嚟香贵，即系话如果咧我能够咧将我哋所谓异乡嘅情怀咧带到去彼岸，咁咧就好吃香嘅，等于 唐人街啫嘛，去到边个地方都讲嗰条唐人街咧。嗰啲人賺幾多錢㗎？歐洲又好，咩都好。 啊，唔係嗰個唔同，唔同，唔同。 台灣啊， 唔係調轉。你唐人街咧，就係其實係自己唯威畏，我唔想適應美國，我就將自己唐人生活帶落去啊嘛。但係頭先講緊話異鄉係矜貴啲咧，即係話，譬如我喺美國，我開中菜館，我就覺得咧啲外國人咧好中意食嘅。 係啊， 咁亦都有同樣呢個心態咧，有好多人咧去台灣創業嘅時候咧，我早排我 friend 佢都係諗住咧，佢話：喂，佢喺香港做燒臘嘅， 做香港嘅燒臘。 佢話：喂，香港燒臘去到嗰度咪得咯？嗱，嗰度你又未食過，咁我哋。呢度师傅又劲，佢谂住话佢敲只鹅都好啊。原来咧呢个又系一个迷思嚟嘅， 即系唔 work 嘅。 系啊，佢话已经，佢话咧， 因为台湾美食好多啦。 一 好难打入佢嘅市场。 一嚟台湾美食好多，二嚟咧，佢话原来咧，之前有好多人咧就话香港人到台湾开业的迷思就是，不如把香港的地道美食带来台湾咯，例如烧腊铺同埋茶餐厅。结果。 佢見到個例子就係半年至一年就已經要頂手啦。 點解咧？ 因為點解咧？佢話 台灣已經睇到好嘢食啦。 佢話頭三個月生意好好，真係好新鮮。哇！即係佢説什麼啊？咁啊，你試一試 奶茶呀，佢哋咁樣講噶嘛。 但係食完一次之後咧，佢好得意，佢話覺得好好味，不過唔會天天嚟。佢话因为咧唔系台湾主流飲食，咁我觉得打个比喻系咩咧？等于你话香港，譬如有西班牙菜，有印度菜， 系 咁系好好食嘅。但你会唔会日日食西班牙菜咧？ 因为我哋喺任何嘅地方，就系香港同台湾都一样嘅。我可以礼拜一食西班牙，礼拜二食日本，礼拜三食印度嘅，样样嘢试。可能一个月之后先至翻返去。我哋今日又试喺台湾嘅香港菜咯。 同埋咧，如果你计个密度咧，无论你有唔有钱都唔关事嘅。你喺香港，你谂下。我谂啊，除咗日本嘢食咧，你已经当咗港式美食之外咧，你好少话一个礼拜七日都食西班牙菜噶嘛？可能你大部分时间咧，就算系中菜，可能你话我食好啲，都系拣咗中菜，西餐。咁但系佢话咧，一啲比较异乡嘅嘢咧，就真系都排到几后。 同埋即系净系我哋自己本地，即系我哋香港都大把嘢食。咁我哋话即系等于，其实呢个套路等于套喺台湾一样。 系啊，原来佢话系唔 work 噶，即系佢话你谂住用异乡风情咧，结果咪就系异乡风情咯。 咁啊，茶餐厅嘅成本太大啊，因为我听到有啲朋友咧就喺度话咧，系其实讲紧将香港嘅味地道小食啊，譬如烧卖啊、咖喱鱼蛋啊，即系嗰啲咧，相对地。成本低啲，咁咧即係冇咁入，因為開茶餐廳係好大嘅資金成本 啊， 係啊， 人手又多啲， 咁所以咧佢有啲人係諗話開地道小食嘅， 係冇錯係喎， 咁睇你點選擇做咩生意咯。 咁所以佢話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同埋佢都提醒大家咧，假設你真係想去台灣嘅話咧，佢揾翻個。当地人咧， 多啲香港人嘅地方。 唔系啊，佢话搵当地人做 partner 咧，佢话有帮助，即系等于我 可以了解到当地嗰个生意嘅情况啦，嗰啲人嘅喜好 啊。 佢话买货都唔同咗啊。佢话咧，举例咧，佢话佢唔系呃你嘅，佢话佢。啊！開頭自己咧就去買咖啡店，因為佢話呢個亦都係香港人嘅迷思咧，去到就開咖啡啊嘛。即係佢話：哇！我喺台灣可以過穩千穩千嘅生活，係啦，就會覺得周圍問我走埋嚟揾你噶啦，係啦，再唔係就見到九把刀嚟探你， 會拍一套戲啦，係啦咁樣。 咁佢話咧，佢就去買咖啡機啦、入貨啦。咁佢點樣嘅口音都係香港口音嚟噶嘛。咁對方咧就話：好啊，我介紹呢幾部俾你啊，就要7万几至12万港币不等嘅部咖啡機。咁去到後來咧，佢就揾佢嘅台灣 partner 再去揀過。咁咧，嗰個台灣 partner 就直情講台語啊，都唔係講國語啦，直情我嗰啲講啊，咁樣咧講完之後咧，佢就個店家咧就介紹咗幾部咧係一啲所謂二線副牌嘅咖啡機。咁咧最貴都淨係需要50000几蚊就搞掂啦。 哦， 即係咧由頭先嘅10几万就變咗50000。咁佢話咧，佢覺得人哋唔係呃佢嘅，但係佢話 咁都唔係呃。 佢話因為你只要講咧。佢就會話：哦，原來你需要嘅唔使咁靚嘅牌子， 溝通得好啲。 係啦，佢話就算你已經係你話喂普通話實唔會有障礙啦，但我唔知點解呢啲人覺得你香港嚟嘅，佢就諗住你咪要啲靚啲㗎。佢又介紹咗啲即係比較一線啲嘅品牌。 我覺得有啲呃嘅嫌疑嘅，其實成件事。 唔係啊，佢自己都覺得唔係呃啊，佢自己都覺得唔係，不過都唔緊要啦。 咁佢醒啲啦，唔怪得知做生意俾人呃同埋蝕錢啦。 唔知啊，所以好多好多呢啲事發生 㗎。同一間公司個 partner 都係嗰個地點啫嘛，介紹嗰部70000几蚊同50000几蚊嘅分別喎。係 啊， 有嫌疑。 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你要諗去台灣啊或者去異地，我覺得就算去英國可能都要諗呢個問題。 其實我會話度度都一樣。 其實一樣。一樣真係一樣，即係譬如啱啱即係都有啲群組去啲朋友喺度講咧，就係喺度啊，係行啲暴露嘅時候咧，真係諗清諗楚，因為呢個其中一個個案咧就係話咧，佢喺香港買一層樓，咁幾好啦， 冇退路咯，即刻 有渣拿啦咁樣， 公園嘅咁樣，供緊， 有公園嘅而家 抽緊啊，抽緊個 friend 啊， 有啲哇，不過實力好雄厚噶嘛， 咁咧跟住咧就即係應該有賺嘅，咁但係又未公園，咁所以可能咧都係揸緊可能200-300万，我唔知啊，我唔知係點 賣咗嘅話，都會起碼有一嚿現金揸住喺手上。 咁跟住就諗住去英國啦，咁樣跟住咧，但係咧而家英國疫情咧係卡住啦，佢嗰個疫情咁嚴重咧，佢話而家係買一樓，跟住咧，但係嗰度又未去得住，佢真係成家咧就坐咗喺度喎，咁而家就唯獨是租緊樓先，但係嗰邊又準備開學，因為就有仔女啊嘛，又。 即係佢而家咧喺呢段時間，喺講緊呢幾個月咧，都唔知去好唔去好。但係層樓我買咗，咁點咁樣？即係不過可能係咁啱呢段時間啦，係啦，所以都有啲論盡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要係諗下移民嘅時候咧，即係諗清諗楚，諗得好仔細嘅，真係唔係講玩。 要放笼内有月光，回忆泛黄，丛林越过又有山，不要紧，斗志高昂。在盼望里遇见失望，行着爬着沿路莽撞，有浪困住我便有彼岸，谁未原谅缠住不放。 军哥 岑宁儿啊， 系啊，大家都会喺度讲紧啊，即系移民之余，另外一个议题咧就系几时有得去旅行啊？咁样嗱，旅发局咧就有一啲嘅新嘅措施，佢就话咧嚟紧咧下个月中咧就会逐步公布噶啦。其中有啲咧就话第一步要刺激本地消费先。 哦好， 咁啊睇下会发生咩事咧？ 即系落户去黄大仙玩阵先。 系啦，佢叫做旅游就在香港嘅计划啊吓。总之咧就话会有六个咧唔同主题嘅旅游路线啦，美食又有，本地文化各样嘢都有，户外嘅行程咧亦都有嘅。而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咧，局方亦都会建立一个网上优惠平台啊，田预计咧有超过11,000间嘅餐饮啦、零售、酒店等等嘅优惠，都系方便翻咧就是、香港嘅市民去浏览啦。今日希望有一个好啲嘅本地消费气氛嘅。而第三样大家最期待嘅就系、是。旅游气泡，大家有冇听呢句话？ 我有听过， 系啊，因为其实咧已经有一啲嘅地方 啦，大家 连结，譬如澳洲就同新西兰连结啦。咁佢哋嘅一个朋友咧，就住喺嗰度嘅市民咧，就可以自己去到人哋嗰度 travel 啦。佢就话估计亚洲区咧最先放宽出入境限制同埋检疫要求嘅咧，可能会有泰国啦，可能会有呢个南韩啦、内地等等嘅城市嘅，亦都睇下究竟香港可唔可以同佢哋咧建立一啲咁样嘅特别联系啦。 咁你最想同边个做气泡啊？ 泰国。 我好驚嘅就係同咗一啲咧，究竟佢而家安全未啊？嗰啲國家咧。咁究竟你引入多啲病例啊，定係我哋又未必夠膽去玩啊？嗰啲咁樣啊， 所以啊，阿袁教授都話大家都唔好意思。 咁不如我哋先油尖旺一個氣泡先啦，係咯。咁然 去到 香港島同九龍島， 係啦， 香港 島同九龍半島， 同埋新界， 係啦，大嶼山有一個氣泡咁啊，搞翻掂海洋公園先咯，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早前处理将军澳连农场行人隧道斩人案的判词引起争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话，已经同郭伟健倾谈以及作出提醒。首席區域法院法官在得到他同意之後，決定郭偉健暫時不應該審理任何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馬道立發表聲明指出，相關判刑理由引起爭議，在於他可能令到有些明理、誤傳偏見以及熟知情況的人，合理地認為法官絕對不可以偏頗的重要原則沒有被遵守，給人偏頗的觀感，郭偉健亦都同意。馬道立說，法官和司法人員必須避免就社會中具爭議或者可能訴諸法院的議題，非必要地在公開場合，包括在判詞中發表任何意見，尤其是政見。當法庭需要就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發表意見，必須慎重和經過斟酌衡量，不能夠超過處理當前問題的合理需要，否則會削弱公眾對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和公正的信心和觀感。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說，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可以容忍分裂國家的行為和恐怖活動，從國家層面進行香港國安立法，針對的是搞港獨、黑暴等極少數人，歸根到底懲治是極少數。韓正日前接見港澳政協的時候的發言片段在網上公開，他說立法維護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基本權利、自由和切身利益。他說香港有很多深層的經濟民生問題要解決，亦都必須要解決，但是前提是有安定的社會環境，否則很多問題無法在社會共同討論形成共識。韓正說，國安立法目的就是維護香港社會安定、團結和穩定，有了這個前提，香港很多經濟和民生的深層次問題一定要從全局和長遠角度提出解決方案，而且要回應市民關切，中央會全力以赴，予以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日本放送協會報導，日本政府已經決定全面解除包括東京、神奈川、崎玉、千葉和北海道的緊急狀態，預料稍後宣布有關決定。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會見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等的官員，討論處於緊急狀態地區的疫情和醫療能力。據報會上結論指，地區的確診病例減少和醫療能力有改善。當局在聽取諮詢小組的意見之後，將會向國會兩院的指導委員會簡介，聽日將會由政府的新型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作最終決定。當局在聽取諮詢小組的意見之後，將會向國會兩院的指導委員會簡介，並且將會是由政府的新型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作最終決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驟雨減少，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有雷雨，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两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01点，系跌228点，总成交金额66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2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2跌2.2，阿里巴巴194.2跌4蚊，友邦保险61.8跌2.2。美团点评121.6系升3.1 ，FIR 南方恒指8.37升9仙，港交所265.2升6.2，中国平安74.65跌1.25，康希诺生物系报178.5跌43.5，中芯国际17.18升2.6，小米集团11.94升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6，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9，人民幣7.139，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89点，升301点。港金现价报159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7.44美元，卖出172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在6月6日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的迫降》《夫妻的世界》《Tiger King》《Too Hot to Handle》，仲有啲咩啊？我觉得算是写出了这个世代情侣之间的一种习惯，就是分享大家的 playlist。乐队 Special 这首歌就是讲两人的片段，记录过两人的生活节奏。 你碰上那个他，我去对佢大假。 作曲编歌都有 Special， 加上赖颖彤填词有 Oscar， 监制赖颖彤。今个星期上榜第3个礼拜，微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Special， 我的片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翻嚟啦！第一集嘅嘉宾有佢桂花田。 呢一集咧，我哋除咗会访问香港电台嘅同事，仲会邀请网上嘅听众留言噶。阿田啊，你睇咗啲问题未啊？ 系未嘅。 咁你最惊咧啲听众问你啲乜嘢啊？ 问我最爱系边个？ 吓，咁乜你有好多个噶？ 想知咧，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 show 快活人。 我话。这个礼拜记得听访问，阿田有料爆啊！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風之卜要介紹呢本書咧，我記得之前咧，我好似有喺度講過下，嗰陣時候我買咗翻嚟咧，我就覺得好有趣，但係嗰陣時從未有呢個環節啦。 OK， 我就我哋兩個應該唔會記得噶啦， 係咪啊？係 啊， 啊呢本係啊，呢本書嗰陣時咧，嗱、那、嗰個標題咧就叫做《街頭精神》啊，抗議及惡搞的力量。 OK， 咁咧其實就真係講緊話咧，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嗰啲朋友咧，當佢佢上街或者咧佢想咧发起一啲行动，想表达咧佢自己意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见到即系最正路嗰啲啊反对反对，即系企喺度挥手之外咧，佢有冇一啲比较新颖啲嘅？ 我想讲，如果系嘅话，香港可以出一本书啊！ 我有好多， 我觉得其实系几新颖，同埋佢哋嘅创意，我喺创意度方面啊吓，我系觉得。另眼相看嘅， 系另眼相看嘅。 因为成日话香港人咧唔够创意啊嘛，唔系啊，我睇好有啊，我觉得 有啊有啊。佢呢本书都有咁啱咧，就收录咗咧就2014年咧、雨伞嗰个运动嘅。不过因为你话嚟到而家2019嗰啲就太 update 咧，佢就未有嘅。 我想问咧呢本书咧嗰个作者啦，佢哋出版嗰个地方系边一度啊？ 呢个作者咧，其实佢系一个前国际特赦组织嘅秘书办公室主任嚟嘅，即系其实佢一个你可以叫跨国界嘅一个人士。 O K O K， 系啦，咁所以佢就咧即系收集咗好多咧世界各地 全球噶咯，咁 全球噶系啊，佢就 我觉得嗱，你唔好理乜嘢街头精神啊好，你净系听下创意呢两个字， 啊、真系创意， 创意的力量啊，创意或者恶搞嘅力量， 系啊，佢两个都有街头恶搞咁样。 我哋大家当一个创意，即系好笑啦，有趣啦， 系， 而且每一个人都需要，其实你做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创意噶。咁样呢个原因去睇下都几好啊。 系啊， 都唔使话咩啦，只系一啲人咧去讲一啲嘢嘅时候咧，好快，即系譬如佢 谂嘢好快， 即系佢讲譬如一句说话啫嘛，已经好快已经有。第二句嘅演绎啊，演绎得好贴地嘅、啊。 举个例子啊，我哋由啲好轻骑嘅讲起啦。环保系大家都一定会冇反对嘅。咁咧、 啊， 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是、个个都话咧，一生人必定要去一次，但系就嚟冇得去嘅地方、 哦。 马尔代夫，咁佢面临咩 环？可能会好啲啊！呢一排完全冇人去啊，我可能可以浮翻起多少少、啊。 又唔关事嘅应该。好啦，咁 就系啦。六月去咯， 算啦。 你又再去，你 六月都嚟紧啦，而家 六月去过生日啊嘛，本身 六月嚟紧噶啦。 喺边度过生日？马尔代 夫 啫嘛， 系啊， 又再去啫嘛 ，OK 啊， 又去私人飞机啫嘛， 系啊，再去咯， 冇私人飞机过嗱，呢啲咪叫意外传媒咯。 我哋都会信噶，系啊，我哋 mark 低先，听日问黄耀祖嘅时候，你究竟搭过几多次私人飞机？好啦，咁咧原来佢话咧试过 第一样嘢先啊，唔好意思啊，话黄色暴雨警告咧暂时就唔见咗嘅，不过雷暴咧继续去到1400啊，晏昼两点钟啊， 系啦，咁大家知道咧，因为最近之前啊嗰个马尔代夫咧成日都话喂就系水浸啦，水浸眼眉六沉啦。咁样，咁佢哋好希望咧，就话喂，大家可唔可以帮帮手啊？喺嗰个环保嘅议题度帮帮手啊！即系譬如话，会唔会有啲咩气候变化嘅嗰啲条约咧？你哋唔好再整咁多，即系排污啊！又或者你哋会唔会斩少两棵树啊？救一救我哋啊！唔好海洋系咁水面系咁上升啊嘛！咁咧，但系讲咗好耐，冇人理佢啊嘛。咁、 哦、 于是乎咧，去到2009年嘅时候咧，都成十几年前啦吓。咁、咧，马尔代夫咧，当时佢哋嗰个总统咧，就叫做蒙罕默德咧纳希德咧，佢就搞咗个行动。佢就话咧，好，我哋而家咧就开会。 哦、 我哋讨论呢个气候变化嘅议题，咁啊，可能佢当时啲国员就心谂，咁啊日开会都冇鬼用噶啦，啲人都唔理我哋噶啦， 就系 嚟玩嘅啫嘛，啲人都唔睬我哋噶啦，咁跟住好开会啦，咦，阿总统啊，我哋今日去边个 office 开会 ？A 定 B 定系 C 房啊？咁样，佢话唔系我哋嚟呢度开会啊，等阵先，但我哋开会咧，点解要拎咁多嘢嘅？潜水镜啦，潜水衣啦，潜水樽啦，咁样。 哦， 佢哋去海底度开会， 直情去咗海底度开会，系啦。 即系话俾你听咧，第时我哋冇呢个地方啦，落沉噶啦。咁特别喺度开会咯，唔系想点啊？咁啊。 咁咧，佢哋嗰日嗰一届嘅政府咧，原来就喺呢个2009年嗰一日咧，佢哋就着晒全套装备，唔系就系佢自己，唔系个总统， 全部人 掕埋佢嗰啲咁样嘅国员咧，全部就喺海底之下咧举行一个政治内阁会议。嗰啲部长咧开头都惊啊，话唔系嘛，咁点玩啊？佢话大家练下先，练下深呼吸，慢慢嚟。咁然后咧，仲喺海底度，系啦，海底度咧就开会。哇！我相信呢个系咧 成世人听过最静的会啊，同埋大家效率速度好快啊，冇人想留多一秒噶，即系有咩 担心啊？ 系啦，有咩倾啊？快啲倾。咁但系亦都从来都未试过咧，就咁大压力，因为水底真系好大压力噶嘛。 水压， 水压真系好劲噶嘛。佢哋咧落到去嘅时候咧，就全副武装啦，冇人着出衫打呔噶，全部着潜水衣啦，孭住个樽啦，攞住一块白板。同埋咧就可以寫到字就唔會用紙噶啦嘛，喺白板度咧就寫嗰啲議題啦，同埋用手勢溝通。咁然後咧，佢甚至乎咧喺呢個會議結束之後咧，再喺海底咧召開咗一個記者會。 係， 咁咧佢話咧對， 咁即係記者都要落去噶咯。如果係召開記者會嘅話， 我見到係啊， 係咪啊？ 因為我見到下邊咧，佢就有一張張嘅木台啦，就凍咗喺個水底度咧就簽字啦。然後隔離咧真係有好多嗰啲攝影師啊、記者嗰啲咧就著曬潛水衣咁樣咯。咁然后佢就即系落咗水底，嗰度咧就开会，然后佢就话啦：如果冇办法再拯救马尔代夫，我哋就冇机会噶啦。 你啲世都系要咁样， 系啦。嗱，咁你可以望下呢嗰张图几咁漂亮，大家就坐喺度。 首先拍手掌， 系啊， 呢一个嗱 系咪几好啊？ 其实讲真。最主要佢哋都系俾记者影到呢一张相嘅啫，去做呢个宣传嘅啫， 就系要咯。 但系佢成功咗系。阿田記得2009年發生過呢 單新聞，係啊，我記得啊， 呢個好緊要啊！ 咁你就見到嗰個 創 意嘅力量就係呢一樣嘢，令到講真，我同阿田即係真係兩個鬥武記性噶嘛。 係， 佢記得11年前嘅一單新聞，頭先你未講完，佢答到最啦已經。 係啊，係啊， 係啊，係因為因為佢好出位啊，因為即係講緊咧，即係邊有個政府總統講緊總統啊，即係佢嘅總統係嘛？ 係係 係，係 call 曬啲人咧落去，因為世界各地記者都有去到去拍攝過。咦？别开心面喎，咁样。 我覺得佢哋嘅 PR 諗到呢條橋咧，真心叻啊！ 係啊，呢個就唔錯啦，咁樣。 咁但係問題成效好似11年後都好似未見。 咁嗱，老實講咧，就即係一個好嘅廣告，佢已經盡咗佢所有能量噶啦。譬如話引起你關心啦，叫你去留意啦。咁但係如果去到最尾，我都係唔理你啊。 簡單嚟講，都未沉嘅咁。 係啦，佢都 話佢失敗。 係啊，咁你點搞咧？真係冇辦法噶嘛。好啦，咁跟住我哋咧可以逐步嚟咯。譬如咧，有一啲咧就係一啲所謂抗議活動啦。 係 係係。嗱，呢個抗議活動几有搞笑噶？ 边度边度咁？ 佢咧就系发生喺边树嘅咧？佢就喺呢一个哇，好俄罗斯啊，听得多啦。 OK 好。 咁但系今次我哋就唔系去俄罗斯啦，我哋去白俄罗斯。 哦，好啊，好啊。 系啦，亦都系佢哋当时嗰个咧，即系叫大苏联嗰啲加盟共和国之一嚟咁样。咁佢话咧，当日咧就喺2011年嘅时候咧，咁嗰阵时佢哋个总统咧就叫做呢一个亚历山大咧卢卡申科。 OK。 咁咧佢就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独裁者嚟嘅。咁佢有啲咩嘅规矩呢？咁可能我哋成日睇北韓嗰啲咧，如果領導人出嚟講嘢，咁最緊要咩咧？ 梳靚個頭， 唔係即係啲民眾啊，喊啦，鼓掌啦，好嘅，正恩講得好， 全部拍手掌一致嘅，喊都係一致嘅。 好啦，但我想話啦，作為演藝嘅代表， 好好好， 拍手掌可唔可以有唔同層次嘅意思同埋態度嘅咧？ 哦，咁都有噶，你我哋有咧，熱你哋彈琴，熱你哋出，而呢句係冇拍手掌咁樣咯。 唔係第一句有嘛？齊鼓掌， 係啦，齊鼓掌都有好多噶嘛。即係究竟你係即係嗰啲，就算你笑都係啦，皮笑肉不笑又係一種笑啦。即係嗰啲好 hea 嗰啲咧，好嘢， 係 一樣嘢咩？熱烈歡迎，熱烈歡迎，熱烈歡迎都唔同啦，係咪先？ 冇錯。 完啦，即又系另外一个意思嚟喎，系咪先？ 咁咧，佢就话咧，因为佢哋嗰阵时即系大家都惯咗啦嘛，冇鼓掌咯，你一定要我鼓掌噶嘛。咁点知咧，佢就话咧喺嗰个年份咧，佢每一次出嚟咧，无论系讲嘢啦、发表咩演说都好咧，佢话咧佢都会喺下边咧听到啲民众咧，佢自己认为不合比例、奇怪嘅掌声出现，即系譬如可能佢同你讲咧就话。嗱，今日咧宣布啦，以后咧你哋冇得出嚟集会啦，下边系咁拍手掌， 系，好似揿咗嗰啲一个 Q 咁样啊， 系啦， 录定咗啲拍手掌声，总之讲到边度， 系啦， 同埋嗰咁样每电视台拍摄嗰啲， 系啊， 罐头笑声一样， 系咁嚟，咁咧于是乎咧，佢开始发觉唔系几聚财啦，佢觉得。呢啲并唔系一啲欣赏同埋鼓励佢嘅掌声，就好似你两公婆嗌交，譬如话你啊。成日咁样对我系啊，我唔会睬你噶啦，以后啦，我跟住你拍手好嘢，咁于是发觉，咦，你而家讽刺我，咁于是乎咧，佢喺嗰一年咧，佢哋就发布咗个禁制令， 系边一年啊？ 就系2011年嘅时候，系啦，佢就话咧禁止当局禁止民众咧 拍手掌 鼓掌， 吓犀利。 佢禁止，系啦，就系呢个，就系佢咁样 拍手掌嘅权利都冇。 佢咧个罪名系咩咧？ 唔怪得知被形容为最后一个独裁者啦。 佢首先咧咁样形容啲民众鼓掌嘅，佢话你哋呢一啲系不忠实嘅伪忠诚。 哦， 你又唔诚实，又扮忠诚，就拍手掌。咁然后咧就拉啦。咁但系啲民众都话。 咁但係就算我不忠實都唔係罪嚟㗎，你都安個罪名俾我，我拍手掌犯咩法先？ 問題係互相㗎嘛，咁點解我會？会不忠诚啊，系因为 你解，唔系你解读嘅啫嘛，我你点知啫？ 其实我都系拍手掌， 我觉得你好啊，唔得咁样， 你可以咁解读噶喎，我系拍到好， 系啦， 好， 系啦，冇错， 我觉得你太过分，你都系不忠诚都得噶喎，系咪先？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定咗个罪系咩咧？佢就话你系咪继续拍先？如果你继续拍嘅，我就告你无赖罪。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 唔唱得咁歌啦，呢、這个。 但我想问一下个罪系重唔重噶？ 重噶，坐 监 噶。 啊，无赖罪、啊。 无赖罪要坐监噶，佢仲要咧根据呢本书记载咧，我觉得系可信嘅。佢其中咧一个咧被逮捕嘅不合法人士咧，佢个背景系点样嘅咧？佢系得一只手嘅啫。真系国产007嗰个桥段啦，系人都知道我盲噶啦，你仲屈我偷睇国家机密？佢话佢其中一个咧喺不合法鼓掌运动里边逮捕嘅人士只有一只手臂， 一只手臂佢都可以拍手掌嘅，呢个 系 真嘅。点 拍啊？ 可以咁拍噶嘛？ 咁都叫拍手掌啊？ 应该唔 喂拍手掌应该严谨啲 嘅 喎， 唔系严谨啲，呢个系佢能力可以做到嘅嘢，我绝对尊重佢，佢都可以拍手掌。 呢啲唔叫拍手掌，呢啲要拍自己嘅身体啫嘛。 但系呢个系佢拍手掌嘅方法，我肯定。 呢个咧就可以喺。法庭上面有得拗嘅，拍手掌的正义系一定系两只手一齐合掌嘅。 虽然你话拍手掌好似要手掌，但系对于一啲残疾嘅朋友，咁样就佢哋拍手掌嘅方法嚟噶。 拍出声响， 系啦，拍出声响嘅，唔系。但 anyway， 即系你谂下， 都被拉咗。 佢嗰个荒谬咁，但系咧，原来就喺嗰段日子咧，佢话原来白俄罗斯有好多民众咧，明知拍手掌系会俾人拉咧，佢哋就话喂。咁我唔睬你啦，我点都拍手掌啦。佢话因为 都仲够胆 啊，系 啊，无赖罪喎。 系啊，喂，因为呢个系佢哋觉得咧，即系太荒谬，即系太荒谬。 咁死咯，嗱，唔可以去睇演唱会，你可以嗌，但你唔可以拍。 唔系你唔可以喺 总统啊， 即系总统就 系 咪？ 系啊，佢话咧你一定要喺，系啊，总统安坐，即系演讲啊，出嚟发表件事嘅时候你就 要 安静咯。 图书馆咁样唔好讲嘢，唔好表达。 呢条法例佢用咗几耐？地而家都仲 佢已经倒咗台啦，后来。 O.K. 咁呢條法例都拜拜咗啦。 咁當然就可以冇事啦， okay, 大家就當然可以拍手掌啦。 嗰、哎那個我想話主人家嗰、那個總統走咗，唔等於嗰條條例冇噶。 獨裁者走咗啦嘛，大家都知道呢件事荒謬就冇咗啦。 咁可能依然喺度，但係 冇 人執 咗啦。 呢個我覺得係誇張啊，屬於創意定係惡搞嘅力量咧。 係 啊， 都唔知點定啊。佢真係好有創意，咁都俾佢諗到。 其實咁樣啱㗎，如果唔係你又唔會俾人哋捉到嗰個片話。全人类去拍手掌，嗱，系唯独是嗰个冇拍。 咁啊，跟住呢个咧，之前我谂大家都有印象嘅，就系、是、祖祖嘅老家。泰国咁咧，泰国咧原来2014年嘅时候咧，曾经发生呢个军事政变嘅。咁当时咧好得意嘅，佢话咧人民咧就被规定咧就必须要快乐。佢话你唔可以显示出你忧愁啦、哀伤啦，因为咁样即系好似显示对我哋军政府不满啦咁样。咁咧当时会有啲咩问题咧？就系话如果你唔快乐咧，就会捉你个军营咧进行呢个态度调整。喂，你唔够快乐、哦，咁除此之外咧， 好惨啊！ 系啦，除此即系明明泰国系一个微笑国度嚟噶嘛， 佢都希望你笑啫嘛。 但系你唔笑要点先？ 都唔笑唔得喎，大佬。佢仲 系啦。 咁于是乎咧，仲有一样嘢就话咧，超过五个人嘅聚会系禁止嘅。 哦，好啊， 当年啊，五个人禁止啊。咁佢话当年嘅泰国人咧，就用啲咩方法嚟对付嗰个军政府咧？佢话咁我咪唔出嚟抗议咯，我唔嗌口号咯。咁、 哦、 但系我出嚟午餐都唔得啊。咁咧，原来佢话当时咧，佢哋就咧用咗个方法系咩咧？就系、是、话我哋一齐。出嚟坐喺度食三文治，咁、 嗯、 我哋只不过大家聚餐啫，我唔系聚会啊，咁样，咁我哋约埋一齐食嘢，我哋又唔系抗议，又唔系示威，我哋食三文治啫嘛， 同埋五个人咪得咯， 系啦，不过咁样，佢话咧呢一啲食三文治咧嘅手段咧。都系俾佢哋即系拉嘅， 军政府拉 系啦，因为咧嗰阵时佢哋一路睇食三文治咧，佢哋一路会睇书嘅，但系佢哋睇嘅书咧就特登拣一啲咧即系好颠覆嘅，譬如话George Orwell 嗰套咧即系1984，咁佢就攞咗一路食三文治一路睇，但系佢哋唔出声喎，佢哋就坐喺度睇书啫，咁、哦、但系结果都系唔得嘅， 因 为 你睇完呢本书唔快乐， 佢又冇啊，佢直情啲佢话当时嘅军政府咧就话你哋啊用颠覆手段嚟食午餐。 继头先无赖拍手之后，呢个就系你用颠覆手段食午餐。 即系我哋诶国民咧，就即系喺度睇书， 系啦， 食三文治 系唔得嘅。 啊，冇过五个人嘅都唔得。 系啦， 其实都几 世界各地 嘅情况啊，都 世界各地一样嘅原来。 咁所以好笑 过，由以前到而家， 系啊， 原来我哋冇开到先例。 系啊，佢话佢哋， 不过我哋后来先有。 系啊，同埋因为嗰阵时咧，咪有嗰个 Hunger Game 嘅饥饿游戏咧，咁里边咪一个手势就举起三只手指啊嘛。咁佢哋已经好精噶啦，即系你老家啲居民咧，佢哋唔会咁癫咧，走上街度话啊，我抗议咁啊，即系太明显啊嘛。佢就已经将佢咧融合喺头先成个食三文治同埋睇书嘅方法。 佢用三只手指钳住嗰个三文治。 冇错，佢用三只手指钳三文治，再加上咧搭地铁睇书嘅时候咧，佢我哋本来就咁拎住本书噶嘛。佢就会攞三只 手 指咁样钳住本书，全部咧有张相就俾人影到啦。三只手指食三文治啦，三只手指钳住本书啦。 咁啊，就算平时食三文治用三只手指都合理。 唔系有时你会直接五只手指揸晒噶嘛？但 系 佢真系零零舍舍攞三只。 得意嘅呢个 系啦。咁但系结果都系你有张良计，佢都照拉你。 吓 系啦， 佢拉嗰个原因系咩啊？ 都话你用头先嗰个名叫做咩话 ？OK， 你用颠覆手段食午餐咯。你用颠覆手段食午餐，我都话咗你系，同埋你唔快乐啊嘛。 移民系咪又少咗个地方？ 我咪过咗啦，军政府啊嘛，2014年啊嘛，傻猪嚟嘅，已经冇事啦嘛，真系。所以如果 红衫系咪红衫背心嗰时啊？ 应该嗰水啦，佢有多过一水嘅，但系嗰一次直情军政府佢就咧即系推翻咗佢啊嘛，佢自己出嚟接管咗咁样咧。 真系何止无赖啊！呢啲 系好夸张噶，所以嗱，听住歌翻嚟咧，即系我谂最尾仲 系冇时间， 唔系少少地啊，因为最尾嗰个咧系要花啲功夫嘅，啲文字游戏嚟嘅真系。 好啊，好啊。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会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敲痛，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夏威，你说很喜欢日式晚餐。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 Rubber Band 啊，First Days 啊，嗱，跟住呢一个咧，即系有啲复杂，我希望可以咧解释到俾你听啦。佢就係喺緬甸嘅，咁咧佢就想話咧，即係當佢哋嘅即係昂山素姬咧，2010年獲釋嘅時候咧，咁啊成個緬甸一個大新聞嚟嘅。咁、但係咧當時因為佢哋仲係有呢個軍政府啊嘛，佢就唔肯咧俾人哋覺得呢件事好重要，佢、就勒令咧當地嘅報紙咧唔準報啊，唔、准報會俾人釋放。 報其他新聞， 係啊，小事啫，小事啫， 唔準， 即係唔準大事鋪張嘅， 係啦，直情係要將佢收埋。咁咧有一份緬甸嘅運動報紙咧就報體育嘅，佢就咧照樣佢哋有審查辦公室啊嘛，就將咧佢哋當日嗰個體育嘅標題咧就 send 咗俾佢。咁個標題咧就大概都係話俾你聽咧，新特蘭咧就點樣打贏咗車路士，咁咧呢一個即係維拉又點樣輸咗俾阿仙奴咁樣。咁咧佢因為 send 俾佢嘅時候咧係用黑白嘅 facts 啊嘛，咁個睇完標題就冇事。好，哦，點知出到街咧？原來佢用彩色嘅，彩色咧就將頭先咩新特蘭啊、阿仙奴啊、車路士嗰啲字咧分開兩隻顏色拼完出嚟咧，一啲似一啲紅色、一啲橙色咧，出到嚟竟然係拼成咗昂山素姬重獲自由、取得希望呢一個咁樣嘅字眼，咁所以咧佢都耐理唔何，都出版咗啦。 好有創意啊！真係講 好有創意啊！有機會我再同你講啊，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